方面，今朝早港内能见度曾经降至3000米以下。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同星期二早上稍凉。而家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2至3级，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可有小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云南岛无风，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7公里，黄茅洲无风，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3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798点，跌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92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37，瑞士法郎0.942，加元1.381，人民币6.954，英镑对美元1.185，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兑美元0.659，新西兰元兑美元0.6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51美元，卖出181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为了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开立户口和绑定付款方式，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有25个在港铁站，另外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场地。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3853-7333查询。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时间咧都已经嚟到早上嘅时候咯。咁啊，而家咧就系6:08，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咁啊，今日就系2023年嘅3月9号。农历方面咧就2月18嚟嘅，咁啊3月9号咧，咁啊都系星期四啦，咁啊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咧就尽快做完工作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好快脆又见到咧系休息嘅时间都正在等紧你啦。早晨，早晨，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卷浩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 ，Good morning 啊！ 晨光每日一格。 你会怎样形容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在你眼前出现呢？有些人会觉得都是未打先输的心态的啦。即是我形容的时候呢，都是好像他们这样，一开头就一定是唉声叹气，哎呀我一定做不到的啦。可能你没说出来，但是心可能会这样想。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任何一位成功的人士，他都不是呢真的一朝一夕就已经能够成功，肯定是经过无数的失败，无数的挑战，然后扭尽六壬才呢就是知道眼前的路应该怎样走，怎样才能找到一条啱自己的路。所以今天当你遇到挑战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开心，因为要成功之前啲先劳其筋骨都是这些 friend 啊。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挑战，即是代表有机会，你会不会把握得到这个挑战，克服了它，然后就品尝一下甜味的果实呢？ 早上时候一首嘅音乐作品嚟就系张邓紫棋《Someday I Will Fly》。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咁啊，继续咧六点十四分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啊，喺我哋嘅晨光 Coffee Time 入边啊，睇睇咯，政府咧就计划修订一个叫做定额罚款条例，咁啊调高咧就乱抛垃圾嘅罚款金额噶。而家咧乱咁抌垃圾做垃圾虫嘅话咧，一见到啊，咁啊就会捉住你啊，罚款咧俾告票你罚款1500蚊。咁啊，暂时咧就有声音话到，喂，不如加一倍啊，去到3000元啦。哇，3000蚊啊，真系1500都已经唔抵啦，都已经好多，仲要加到3000蚊。好啦，话到店铺阻街以及咧就非法弃置建筑废料嘅罚则啊，咁啊就会增加3倍，去到6000蚊，好唔好咧？咁样，政府预计最快今年啊第二季咧就向立法会提交修订嘅草案。咁若果真系嘅话咧，咁啊新嘅罚款咧，其实会喺今年啊，即系年尾第四季嘅时间咧就生效啦。好啦，头先话到有1500，咁啊会去到3000蚊嗰一类嘅违规嘅情况。咁呢啲违规嘅情况啊，当中亦都包括啲乜嘢咧？嗱，未经准许而展示一啲嘅招贴或者海报，啊简单啲嚟讲就乱贴海报啦。好啦。将呢啲嘅弃物啊，或者就系废物弃置喺公众嘅地方，即系乱抌嘢啦。喺公众地方吐痰，嗱，犬只粪便弄污街道都系噶。喺郊野公园以及咧就特别地区弃置废物，喺呢个郊野公园以及特别地区吐痰，嗱，海上弃置废物。好啦，另外咧就系罚则啊。由1500元增加去到6000大元嘅，有例如店铺阻街，即系喺公众地方造成阻碍啦。好啦，另外就系仲有非法弃置大量嘅建筑或者咧就系其他嘅废物，亦即系咧就系非法摆放废物啦。好啦，咁啊，当局都建议咁啊，修订咗呢一个嘅条例之后啦，咁啊可以俾譬如食环啦、房屋处啊、康文处同埋渔护处，亦都有权咧就非法摆放废物罪行发出定额罚款。另外，亦都授权环保处啊，就一个叫做将型弃物或废物弃置在公众地方嘅罪行咧，发出定额罚款。即系越嚟越多咧，唔同嘅政府部门咧，佢哋系有权利去到咧就系发出呢一个嘅定额罚款嘅。相关的执法部门亦都会制定执法的指引的，以确保咧执法的标准是一致的。咁啊，亦都见到环保局嘅预计，最快今年第二季咧就向呢个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头先提过啦，最快就会在今年第四季嗰度咧就生效噶啦。下一个阶段咧，先系做呢个先。下一个阶段就会研究系啲乜嘢累进式嘅定额罚款，以提高啊对重复违法者嘅阻吓力。这个呢就下一个阶段，咁但係都货即係都叫睇得到啊。例如今次罚咗你乱抌垃圾3000蚊。嗱，下次呢纯粹睇佢嘅字面啊，就有机会哦，可能係变咗5000蚊喎。再下一次呢又俾人罚喎，可能係变咗8000蚊喎。再下一次呢屡犯，咁可能呢哇差唔多去到过万㗎啦。不过讲到尾，其实咧街道嘅整洁咧，爱护大自然都系我哋每一个人应该要做嘅事情嚟嘅。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面， 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与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着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犹如巡行和回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与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掩盖点会否好过一点？倾斜点会否感性一点？夜晚会面，白天道别，才没有弱点。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 早上的时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歌曲的《侧面》。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先同听众望一望最新的天气方面，嗱，开始天光啦，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相当温暖，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能见度都系较低噶，日间啊相当温暖，星期四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系稍凉噶。而家20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90%噶，咁啊今日空气方面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都系属于低嘅，2-3低嘅水平嚟嘅，咁所以都系好事，好事，好事，即系证明空气好啦，空气好咧就可以继续欣赏下身边嘅花。嗱，而家就嚟天光啦，咁啊，但系其实我哋喺人类嘅历史上边咧，战胜黑夜的而且确咧就系由以前嘅得个火把摇身一变，变成咧就系发明咗电灯。咁啊，令到我哋喺黑夜当中咧，都能够清楚睇得到咧事物，咁从而令到我哋嘅生活咧得到大大嘅改进。即系晚上啊，我哋都可以咧继续啊，利用嗰个人口嘅动力咧，去到做更加多嘅事情。所以咧，人类嘅进步亦都有赖于战胜黑暗。嗱，爱迪生咧系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咧就利用啊大生产原则同埋电气工程研究实验室去到进行从事发明专利，而对世界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嘅人嚟噶。 在他一生入面呢就只是翻过三个月的小学。他的学问呢都是靠妈妈的教导和自修得返返嚟的。而他的成功应该呢归功于呢就是他妈妈由细到大对他的谅解和耐性不断去到教导。先至呢就将原来被人哋误以为呢是一个呢就是低智商的小朋友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世界文明的发明大王。爱迪生其实由细到大呢对好多的事物都非常之好奇的。而且呢就喜欢亲自去试验一下。直至到明白了其中一个道理之后呢他长大之后他就根据自己这方面的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的工作。例如一个实验室入面总共发明了一些非常之厉害的包括电灯、电报机、流星机、电影机、磁力释放机、压碎机等等其实他的专利有2000多个的。在他自己人生的格言上面成日都说浪费。最大的浪费是什么呢是浪费了时间。所以他成日都跟他的助手说就人生真的太过短暂。要想多一些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做极多的事情。所以呢在他自己的生命上面非常专注于去到研究于是乎呢就可以做出这么多就是伟大的成就出来。如果你呢你专注的东西又会是什么东西你专注的时候又可不可以一样发挥到很强的小宇宙做出一些好好的事情去到贡献贡献给全世界贡献给身边的人呢 Yes. 点半钟新闻简报之前，揾你呢首歌嚟自阿咩林欣彤啊。你是我的家，先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天瑞路同天坛街发生事故，轻铁服务受阻，狮田湖路线要改道行驶，其中七五零线同七零六线不停天悦站至重富站，七五一线不停天富站至翠湖站，七六一 P 线不停重富站至天富站。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现正行走沿途各站，接载受影响的乘客，同时呼吁乘客考虑改搭其他交通工具。马鞍山发生交通意外，两人受伤，肇事私家车的女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事发在凌晨的一点几，一架私家车沿西沙路往恒辉街方向行驶，在去到西沙路回旋处的时候怀疑撞向另一辆私家车并且离去，警方接报到场调查，在恒明街五号对开发现肇事私家车，38岁女司机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而家被扣留调查。至于被撞的私家车，35岁男司机和29岁男乘客分别报称颈痛和腰痛，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向国会提交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在有关中国的部分，报告指中国政府正不断寻求在科技、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配合下增强军事实力，以加强统治，确保其主权、领土和区域的优势，以及追求全球影响力。报告又指中国正寻求利用所有政府工具来控制台湾，又警告大陆一旦接管台湾将带来广泛影响，包括扰乱全球导体晶片供应链，又指中国将会寻求利用对供应链的控制在国际冲突中牵制美国。除了中国，报告亦都提到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又警告气候变化和科技发展等全球挑战可能扰乱传统商业和社会。中国外长秦刚日前表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到访基辅，并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谈及扎波罗热核电厂安全和延长黑海粮食协议等问题，两人都呼吁延长黑海粮食协议。泽连斯基强调延长协议对整个世界至关重要，古特雷斯亦都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出口对全球粮食安全及降低粮食价格极其重要。黑海粮食协议将在本月18号到期，如果没有签署方反对，协议将自动延长120日。不过俄罗斯曾经表示在延长协议之前必须消除俄方农产品出口的障碍。協助斡船協議的土耳其外長官員就認同俄羅斯面對的困難仍未被克服，但土耳其正盡最大的努力確保協議得以延長。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能見度頗低，日間相當溫暖，最高氣溫大約27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能見度較低，日間相當溫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黄太，多谢你成日嚟探我，仲请我饮汤。 横店铺开，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喺嘉年华会嘅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但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系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署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噶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任，早在80年代已经客串港台的体育节目，最喜爱的节目当然是港台体坛123，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想安享晚年，就要尽早为自己做好财务安排。强积金、银发债券、财务计划，五花八门，点取舍呢？退休后创业再就业，又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退休有法》，今晚7: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啊，6:36嘅早上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咁啊出边都开始天光啦吓，咁啊直播室有白元浩小白，等我打个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今日咧唔系啊咩，你讲， 你话最后一天啊嘛， 系啊系啊。 啊，唔係最後一天打俾我，最後一天喺呢個直播室。咁上個禮拜咧，啲聽眾都知啦，我哋因為嗰邊有啲工程啊，咁啊驚嘈啊嘛，咁所以咧就我哋轉移咗去另一個地方嘅直播室，不過都喺電視大樓嗰邊，廣播電視大廣播大樓嗰邊嘅。咁但係咧，今日咧就用完啦，聽日開始就翻返嗰邊。 係啊。喺呢段時間咧打俾鐘哥嘅時候咧，我特別有一個。感受 咩啊？ 个感受就系发觉做人咧，真系唔好估估下。我而家每日朝头早咧，即系个电话咧又唔响啦。佢唔响都系叻嘅。咁啊呢度都系直播室，咁梗系唔好响啦。咁但系又估啊，因为佢冇嗰啲显示咧啊，有冇人打电话入嚟啊？又成佢估咯，拎佢电话，喂，冇声。喂，又拎佢电话，喂，又冇声。估下，做人咧真系唔好估估下。有嘢就讲，呢、這个真系至理名言啦。 系啊，不过亦都有人话断股冇痛苦嘅，都系估下就算咁样啊。就系话，当你惯咗呢度嘅运作，啊惯咗咯，听日要过去啦，翻嚟又要重新再适应一次。人生就系咁样嘅。 啊，系啊，所以天气咧，而家都可以目测睇到天气啦。听日开始啊，睇唔到啦。 啊，系、哦，系、哦， 系啊。 我哋翻睇一个冇。見到户外玻璃窗的房間裏面做嘢啦，不過都是咁樣。其實咧，就人咁樣，你喺一個地方初嚟報到咧，你梗係覺得周身唔自在，樣樣重新嚟過啊。當你習慣咗、適應咗，變成我哋嘅一個舒適區啊嘛 ，comfort zone 之後咧，跟住又要離開咯。咁離開其實你話又要適應過，好慘。其實又唔係嘅，冇事發生。你又不會看到自己的能力所在嘛。 哦，是啊，是啊。 是啊，所以你說轉個地方，看看自己的適應能力強不強都好啊。 是啊，我發覺我們即整個二台的同事大家適應力都很強。 是啊。 眨下眼就已經其實不覺的，我想即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原來有很多、不同的調配啦。但是不覺呢才是好事，覺呢就我們渣啦。 是啊。咁所以听日又重新嚟过啦，跟住嚟过、觉得辛苦唔紧要，礼拜五咯，个头 系， 跟住礼拜一再嚟过， 系、今日都礼拜四咯，咁啊，所以咧，大家吓趁住呢个时间可以唞一唞，即系要 要工作嘅，都唔好有阵时太忙啦，记住搵多啲时间俾自己透下气。呢、這个紧要啦。 所以都系人生都系好似一即系不断喺一啲嘅叫咩舒适地带啊 ，comfort zone 里边、 嗯。 其实好得意喎，你又不断。去製造一個 comfort zone 俾自己、 嗯， 或者係尋找呢個 comfort zone 俾自己、 啊。 當你尋找完之後，其實到一定嘅時間，都要試下離開， 嗯、 去揾另外一個 comfort zone、 嗯。 咁、那個過程就係要睇下自己個能力有幾強咯、 哦， 挑戰一下自己。如果唔係一直喺度咧，你就會覺得哎呀，真係太舒服， 嗯、 好似舒服果籠，又或者係睇唔到自己究竟仲可以做啲乜嘢。咁譬如可以試下行開一下。咁啊，調一個空間又嚟過咁樣。 嗯，啊，星期四嘅時候咧，都幾好諗一諗呢個問題喎。即係誒、如果冇乜挑戰嘅，又可以點樣揾啲好嘅挑戰俾自己咧？咁樣。 係啊，即係人生都要從呢啲事情裏邊咧，不斷去俾一啲嘅睇法。新嘅唔同嘅睇法自己咧。 嗯，好啊，大家今日可以谂谂呢一个题目啦。好啊，我哋转头再倾，祖哥，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六点四十一分的时间啦，而家二十度啦，咁但系大家有冇谂过？有些地方是很冷的，西伯利亚这样啊、哦、很冷啊，很冷很冷。南极北极啦、哦、很冷很冷很冷很冷。到底南极冷一点还是北极冷一点的呢、啊、北极的中心就叫做北极海，是大海来的。南极呢就有个别名叫做南极大陆，是陆地来的、哦。海洋比陆地呢就是不容易冷却的，所以南极大陆呢比北极是更加冷的。南极的冬天平均的气温大概零下五十度，北极呢就大概是零下二十五度，都差得都几多、哦。陆地比海洋容易冷却，所以在南极大陆当中呢亦都有温差的。一般来讲沿岸的气温就会较高，越接近南极点的内陆就会越低的。气温越低。北极和南极的冰层厚度亦都不一样的。漂浮在北极的冰层厚度就大概是10米。咁但係如果讲到呢，喺南极啊就覆盖住一层平均大概2000米以上嘅厚冰，咁再加上海拔亦都高喎，咁所以呢係会更加冻嘅。唔怪之得呢啲人话每一次挑战南北极嘅时候啦，个装备又唔同啦，甚至乎呢要考虑应对嘅问题亦都不一样。 Girl,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Driving me crazy. 当你偷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理句成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不能讲，其实望越界，求高手演算出会否失败，如拿着大数据的是你，却决定让我猜，不停摆左右右难捉的变幻球。Drop a hint, yeah. Just tell me what's on your mind. 手，共我慢慢来，抑或乱现身就够，方向模糊的爱，你正式拒绝难受，愿可找人送我立刻冲离的斗，吞了便忘 透。 时间嚟到早上6:45啊，咁啊就快46分噶啦。咁啊较早前咧喺天水站附近嘅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啦。咁啊轻铁服务咧就逐步回复正常，咁啊如有不便啊敬请见谅啦。有意外咧就冇人想嘅，即系意料之外嘛。咁啊，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好快脆咧，又重整旗鼓，重新咧又做翻好咧？咁呢个先至系关键，亦都睇到咧，即系大家嘅实力啦吓。早上啊，6:46嘅时间有今日朝头早咧，我哋 KOL 系列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同我哋大家一齐讲下嘅咧系咩咧？就系讲下有关于 fashion 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打咗电话俾啊时装界嘅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啊小八，早晨晨光听众。 上一次咧，咁我哋亦都有同阿海咧就讲过，如果去到一啲即系外国方面啊，佢哋无论系参加 party 啦，定还是去一啲主题乐园咧，佢哋嗰个又系所谓仪式感好强，因为佢哋嗰个服装嘅打扮咧。要好切合嗰個嘅主題嘅，咁啊嗱，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嘅，咁啊，例如你翻工啦，又或者 翻工都係一個主題啊，真係陰公， 即係 人哋講緊去主題樂園係一個主題， 係啊， 香港人講緊翻工係一個主題，我OK OK， 翻工係一個主題， 苦好苦啊呢單， 咁但係放工之後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嘅， 哦咁都好啲， 係啦，咁你都可以去玩噶嘛，咁但係咧有一個嘅叫做迷思啊，我自己都會我係認同嘅，就係、是、阿海都可能。会比较熟韩国那边多啲咧，咁啊啱啱去完日本、就系、是、香港嘅女士打扮咧，的而且确咧系冇人哋咁多心思，其实算唔算系咧？ 我觉得都观察咗一段时间啦，我觉得香港嘅女仔咧系越嚟越唔系好想打扮，但我觉得又未必净系香港嘅，可能咧你睇翻美國啊，或者澳洲啊嗰邊啦，佢哋嘅女士都會，因為大家嗱嗰邊文化唔同先，我先講咗，譬如喺美國或者澳洲，佢哋嘅女仔會係點樣咧、可能佢哋真係而家運動裝，佢哋就會出街噶啦。 嗯 唔化妝，因為佢哋覺得我崇尚自然，我崇尚環保。 佢哋就會有淡妝噶，佢哋會唔會啊？ 係啦，淡妝都可能會少嘅，但係因為佢哋覺得我真係唔需要再去make up， 除非。剛才咁講啦，真係我有啲主題啦，譬如我嗰晚去咗人食飯，我嗰晚去 hangout， 咁可能佢哋就會真係會 dress up 少少。但我覺得香港嘅女仔呢就又另外一件事啦，我覺得心態上，譬如我同啲朋友傾偈啦，以前呢即係我後生啲，即係真係做女呢會仲會出嚟威嗰啲年代呢、大家好樂意去打扮㗎噃。 哦係呀。 好樂意，但係唔知點解係近呢十零年呢，我覺得反而係大家打扮嗰個心機嗰、那個心思係冇咗啊！ 會唔會係因為大家就成日喺度諗，唔需要成日太過刻意化妝啦，因為大家講咗多咗咧，就係純上自然，咁多咗嗰種自然嘅美出嚟咧，咁啊的而且確喺叫化妝啊，甚至乎係 fashion 方面咧，有陣時會覺得啊係咯，我下下都攞自然出嚟搭啊嘛，我係自然啲啊呢啲， 環保嘛， 係啊，最緊要舒服啊嘛，成日都講最緊要舒服啊，唔好太過追捧乜嘢啊，咁啊變咗咧係疏忽咗呢一個嘅時裝上面嘅觸覺啦。 冇錯，即係同埋你究竟你真係，我覺得我崇尚自然，我覺得我唔需要再去做咁多打扮，因為我自己好多朋友而家去到我呢啲年紀，真係講緊身心靈嘅嘢，覺得內在緊要過外在嘅。我裏邊靚咧，我外邊我自然都靚。嗱、你如果你真係崇尚呢一套，我覺得我好 appreciate 個噃。但係如果你將我唔打扮啦，我崇尚自然，你成為咗自己懶嘅一個藉口。 是两样嘢嚟个噃。哦，系啊，我又举例啦，好似如果你话日本嘅，日本啲女仔就算佢落街抌垃圾，又唔系话真系落街抌垃圾都好庄重咁样，又着晒咩衫都唔系嘅，可能真系又冇化妆， 都唔会睡衣出街咯。 系啊，唔会睡衣出街，同埋可能都会戴翻顶帽， 头箍抌垃圾咯。 系啦，戴翻顶帽。咁啊，著翻件可能運動衫咁，先落去附近啲街嗰度抌垃圾或者便利店啦。咁 或者可能一個媽媽咁樣，佢仲係攬住條圍裙嘅，然後咧就落街掉垃圾，佢條圍裙都好靚嘅噃。 係啊，係啊。 係咪啊？即係呢個真係會有少少唔同。譬如我自己去完旅行翻嚟，雖然都一段時啦，但係嗰個回憶都仲係好喺度噶嘛。好簡單，譬如啦好多日本嘅酒店咧，其實佢係包早餐或者係包個宵夜嘅。 嗯， 如果好食嗰啲咧，我係會覺得我加多百幾蚊一日，我都食埋佢嘅早餐或者食埋佢嘅宵夜，因為真係好食啊嘛。 嗯， 唔係為咗慳錢，你講緊百幾蚊真係唔係平嘅噃。 嗯， 但係好食啊嘛，環境又靚喎，咁樣。我可以同你講，如果我去到呢啲，即係我喺日本旅行嘅時候咧，我真係要食埋佢嘅早餐或者宵夜咧，我都唔會怠慢噶，我係化埋妝落樓咧，我先至食佢嘅早餐，因為你會嗱佢，但係嗱好多旅客遊客咧住喺酒店咧，佢攞食早餐，一定佢係著日本拖鞋嘅，即係佢著翻酒店嗰對拖鞋，但係都唔 hea 㗎，可能都會著翻對襪。卫生问题嘛， 哦呢、這个 都会着翻对袜，然后先至着衣。佢喺房嗰对拖鞋，但系佢哋有分噶噃、 啊。 拖鞋佢有啲系俾你 indoor 着， 系 另外一对佢系会俾你落楼下着嘅拖鞋。 系啊系啊，不一样噶，即系佢就 不一样噶， 你就咁喺间房入边。 干湿之分啦， 系啦，冇错啦。 嗯，咁你就真系要着啱嗰对拖鞋，好多人都会着翻对袜，因为真系嗰句卫生问题、 嗯。 然后都会 dress up 咗啦、 嗯， 你会觉得哇好奇怪啫，你 dress up 跟住着对着对袜着对拖鞋。唔會，因為你都化曬妝，而人哋會理解點解你會著對拖鞋落嚟，食個早餐，因為係酒店提供埋俾你嘅嗰對拖鞋，就係貨你落樓食個早餐，食個宵夜咁樣著。咁、我哋落樓食個早餐都，我都會化個妝落去咯、 嗯， 因為你目測你眼見嗰啲酒店都好多日本人自己去住噶， 嗯，係啊， 佢哋都好打扮噶，跟住你就會覺得，哇！如果我蓬頭垢面牙又唔刷咁樣走落去食個早餐，好。直接啲講好失禮啊！ 係啊，仲綁住個頭箍或者嗰啲卷髮嗰啲一個卷喺度嘅話咧，真係失禮死啊！到時 真係有啲失禮咧。咁我自己就都呢一樣，我覺得入鄉都隨俗啦，同埋慢慢可能都會吸收翻佢哋呢一個打扮嘅文化。老老實實，其實我去完個旅行翻香港咧，係未除口罩嘅日子嚟噶，未到三月一號噶，但係咧，我翻翻嚟之後咧，其實我每日我都有化妝出街， 係， 我唔係講緊化濃妝喎，我都係一個自，即係我自己覺得自然啦，因為熟能生巧，其實你化熟咗個妝咧，我諗我講緊五至七分鐘， 咁啊已經落得 了，我已經可以化到一個我覺得出街見到人嘅妝落街， 嚇、啊，同埋， 然後你覺得你著乜嘢衫咧，你都會覺得會起啲啊， 哦，因為自信啦、啊。 冇錯啊，真係噶！你譬如講緊嗱翻工啦，正話翻工係一個主題啦，陰公 啊， 係啦，復常翻啊嘛，咁而家好多都真係唔可以 work from home 啦，你真係要翻工啦。我好多朋友都哎呀又要化翻妝，我話你唔好睇到化妝係好艱辛嘅一件事先，都係嗰句熟能生巧。其實你將你每日你化妝嗰啲用具得幾支嘢嘅咋，其實真係好簡單嘅咋、你真係得嗰有啲 eyeliner 有啲眉筆、一盒 eyeshadow， 我係懶到點咧？一盒 eyeshadow， 我将佢 multifunctional。其实你 eyeshadow 除咗可以做眼之外啦，你眼已经可能两三个 eyeshadow， 你做到啲阴影效果。其实你鼻嘅鼻影啦，即系你想个鼻高啲，你侧边可能打少少阴影啦。我嘅鼻影啦，其实我都系用埋嗰个 eyeshadow 嚟做，甚至乎画眉，我都系用嗰盒 eyeshadow， 因为我系九格嘅嗰盒 eyeshadow，有九种颜色。咁然后我就会揀一个深啡，我再加少少灰灰地嘅，我就会将佢呢两只即係将佢 mix 埋一齐，係咁要点一点等一等，跟住我係直情用埋个 eyeshadow 嚟画眉呀。 哦，咁真係一雞几尾喎，你嗰啲嘢可以。 咁你变咗一个 eyeshadow， 你觉得好好用囉，然后你接个胭脂少少唇膏搞掂，即係粉底就係、咁多嘢囉。 係咁又可以呢，即係切合唔同嘅叫主题啦，去到唔同地方，咁你点都有啲好简单嘅 make up 或者 dress up 呢，啱返嗰个题目嘅好重要啊。如果唔係呢，就我諗香港人呢，即係我哋成日都話有個儀式感，佢最主要呢就係、大家對呢、一個即係著衫嗰個 concept 啊， 個心態，你個概念個 concept 係點樣啊， 個 concept 太過唔好啊，即係覺得求其就算啦，人哋真係就算返工、我見呢日本嗰啲 OL 同香港啲 OL 大家著衫都不一樣，可能如果大家係返工嘅時候都會留意到，即係香港返工其實尖沙咀金鐘甚至乎係中環，其實幾個唔同地方佢哋嘅 OL 著衫咧，都已經係有分別㗎啦。 或者觀塘啊，而家觀塘區其實好多back office 都搬咗去觀塘噶嘛，即係大家唔好個概念就觀塘就係工廠區咁樣，其實唔係噶啦，即係東九龍其實都係好多甲級寫字樓噶嘛，咁唔好諗住就話我翻觀塘，跟住我就 哎呀，即係都係工廠區，跟住我就唔好 dress up 啦。都係嗰句，其實你一個淡淡地嘅妝，跟住少少嘅打扮， 嗯， 或者甚至乎你夜晚約咗人食飯，咁我哋點樣再增添嗰個儀式感呢？咁樣，我自己嘅做法咧，就係我會帶少少化妝品喺我嘅化妝袋嗰度，帶埋出去。我會嘅，因為真係嘅，就算我而家可能我自己做鋪頭咁樣啦，可能有時我翻鋪頭都係一個淡妝。我夜晚約咗人食飯，我覺得我想尊重啲，或者你知啦，而家好多時你出去食飯都會影張相，大家打個卡咁樣，你都唔想你打嗰張卡張相，唔想再靠後期去執張相。 filter 唔係你個底唔好咧，你點執都係冇用噶。你都化少少妝，咁然後我自己就會點咧？我都會帶個少少化妝品，其實好簡單，我可能就係會。加少少個 eyeline 啦，因為可能到你放工，其實個 eyeline 都甩咗少少咁樣啦，或者代支棉花棒，支棉花棒好好用嘅。 我哋做咩啊？唔係鳥耳仔啦，唔係鳥耳仔噶啦。 唔係㗎，唔係㗎。嗱，如果你耳仔有你需要，你咪用咯，冇所謂㗎。你代多兩支，但你唔好重複你撩完耳仔，你又再落去做一個化妝棉花棒啦。係、啊，真係乜嘢儀式感都借曬啦咁樣。咁你嗰支棉花棒有咩用呢？譬如放工照照個鏡，或者食完飯照照個鏡。睇下你自己個 eyeline 或者你嗰個 mascara 會唔會跌咗落去你個下眼線嗰度，變咗好似污糟糟啊！咁你就唔好用手捽啦，因為真係你隻手唔乾淨噶嘛，咁你有細菌又會捽咗落去，同埋越捽越歪嘅。你就攞啲棉花棒輕輕喺你個眼底畫一畫先，即係抹咗嗰啲多餘咗跌咗落嚟嗰啲 eyeline 同 mascara， 然後你先至去補你嘅妝。 哦，咁啊幾好喎、啊！呢、這個真係幾好、 啊。 係 啊，咁你個妝你先會化得靚，你唔好間粗就再搭啲粉上去咯。 係啊，係啊。 好簡單，你印一印將嗰啲多餘嘅印整走咗先，跟住你再補個妝，或者你夜晚去飲嘢。嗱，通常我自己會帶咩咧？我帶 eyeline，我然後我會帶胭脂，胭脂都是易甩的、有些很适合你出街用的都有的，其实真的。 什么卸妆那些东西都带一炸先用不用、 我不会，我不会回家先卸、你不吃完饭回家先卸、因为卸妆是一个工程来的。 Okay. 然后就唇膏咯、然后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三样东西我已经够我补个妆可以落去，即不是落去，或者我放工我将人吃饭就是加一点 eyeline、加一点胭脂、 擦 多一点唇膏。那你吃饭是不是都有一个仪式感啊？你不会带着一个好残嘅躯壳同一个好残嘅样去见你嘅朋友咯。 啱啊！而家咧，我都有啲朋友咧，佢哋男士嚟嘅，咁佢哋都系譬如从事一啲平时着西装翻工嘅工种啦。咁佢哋有啲咧都系话啊，我想自己人缘好啲，佢哋会走去嗰啲系咪飘眉啊，定系即系整下条眉啦。 系，而家男士都好兴。 系啦，咁佢哋都话啊，咁又可以方便啲啊，亦都可以帮到自己个仪容又好啲啊。咁佢哋出街有阵时都会拎多一两件。衫即系轻型啲嘅衫，佢话万一有去到唔同场合嘅时候咧，可以少少替换。咁啊，即系你嗱呢、这个就睇得出，男士都可以对唔同嘅场合咧系有所尊重， 系 啦，系啊，有尊重就有要求啊嘛。咁所以大家要提高翻嗰个叫做仪式感嘅 concept。 譬如我見咧有啲女仔咧，其實日本同韓國都係嘅，好多女仔夜晚咧，佢哋會去飲酒嘅。 係啊，係啊，係啊。 女仔都會噶嘛，你啲韓劇都會噶嘛，佢哋會飲燒酒啊咁樣，佢哋都未必會著過另外一套衫。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因為佢日頭佢已經 dress up 得唔錯啦，佢個妝都化得唔錯啦，佢其實都係靠補個妝，佢夜晚就落去飲酒咯。 係啊。 咁你就係、是、所以就係你唔好話，哎呀，我日頭已經好懶，跟住我夜晚出去食飯，我又覺得好似唔好見得人啦咁樣。由朝头早嗰朝早开始，你谂下你嗰日有啲乜嘢场合，有啲乜嘢嘅仪式感可以做，由嗰朝早开始咯。 系啊，男士有阵时拎大啲个袋咧，加多一两件褛，可能变化都会多啲啊。咁啊，呢啲 tips 几好，所以大家最紧要提高翻自己对于即系时装嗰个嘅概念啊，仪式感嘅概念。 要求啊， 冇错啦，呢个好紧要啊。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海，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拉里薩市當地有學生手持黑色氣球並且叫口號抗議鐵路公司為了盈利犧牲乘客的性命。在事故後接任交通部長的耶拉佩特里蒂斯說， 他亦都对事故感到愤怒和难过，又承认事故当日铁路安全措施存在缺失。他说德国的安全专家将会到访希腊，为政府改善铁路安全提供意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今早港岛能见度曾经降至3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钟哥早晨， 小白咁好口啊！ 朝朝做节目都会讲早晨噶嘛。 钟哥有优惠着数介绍俾你啊！ 阿欧咁好嘅。 日日在节目都会有优惠着数同大家分享的啦， 仲有不同资讯，充满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十秒限时重型车辆换胎，听到都觉得爆啊 ！Aaron， 你话我用呢个题目爆条片好唔好？ 强哥，我惊爆胎多啲，帮重型车辆换胎充气有好多潜在风险噶，一唔小心分分钟真系会导致轮胎爆破，我谂都系小心啲好。 你就讲得啱啦 ，Aaron。想知更多，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重型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咪摊快，我系 Aaron 文海婷。 早晨啊，各位听众啊，朝早7:07嘅时间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啊，朝早嘅时候一齐望一望啦。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噶。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直播室入边咧都系先嚟半个仔仔一趟，啊，白猿喺度啦，船仔都喺度啦， 早晨， 早晨，咁啊，另外咧 ，Didi 都喺度， 早晨啊，两位， 早晨啊，咁啊，出边个交通情况要交俾 Didi 啦， 嗯，你好似。好似唔係好想交俾我咁樣， 因為我個腦諗緊頭先嗰個輕鐵啊。 哦，你真係啊！我坐低你已經知道啦，先知咗啦，冇錯，幾驚佢搞唔掂啊！意思咧，如果繁忙時間咧，我最驚啲港鐵啊、輕鐵有事啊，因為好多人搭噶嘛。好彩較早前咧，由於天瑞站附近發生事故啦，咁啊輕鐵咧好多巴士路好多嗰啲線路咧都要改啊，要改到嘅。咁但係好彩啦，依個事故已經係處理好啦。天瑞站附近事故咧就已經係處理好，所以其實輕鐵服務咧就已經係陸續回復。 复正常啊。呢、这个陆续回复正常咧，就 系 早上嘅6:40收到嘅。咁我相信都差唔多啦，应该 系啦，应该都恢复晒噶啦。 6:40已经系收到咧，事故处理好，轻铁服务咧就陆续回复正常。咁而家应该系差唔多正常晒噶啦。 我6:09嘅时候其实都有轻轻讲过， 咁 恢复正常咁样，因为我惊啲人好早就出去。 哎，冇错啊，真系， 所以尽量温馨提一提示咯。 系咪？你知啦，但系好多人翻工唔可以迟到噶嘛， 咁梗系啦， 系。所以好啊，非常之好啊，你做咗我哋嗰啲先，暂时。咁啊，讲翻交通啦，咁啊，收到个比较新嘅路陷需要封路噶吓，骏日街啦，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一段咧，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另外啦，葵涌嘅梨树路都系爆水管啦，梨树路去翻城门方向，近住和而合道嘅中快线咧就封闭，咁而较早前咧屯门乡事会路爆水管咧，需要全线封闭嘅友爱村，琴日咪讲嘅，咁我咧今朝收到就已经系开翻噶啦，屯门乡事会路嘅爆水管好嘢，已经重开啦， 好嘢， 系啦，去码头方向啦，咁友爱村咧就全线解封，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行翻原有嘅路线啦，咁另外啦，旺角道咧都仍然 系 有渠务工程，系冇咁快呢个渠务工程， 即系 由爆水管转咗做渠务工程， 系咯系咯， 系啊， 系咪左转广东道嗰、那个 啊？真系记得好有记性，好留心听我哋嘅交通， 梗系啦， 冇错啦，你就讲得啱啦，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仍然系影响到噶，车辆不能够由呢个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啦。咁另外都系旺角道渠务工程啦，就系广东道嘅车唔可以左转旺角道，即系有两个改道嘅，一个就系车辆不能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广东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旺角道嘅、 哦， 大家留意翻，揸车一定应该知啦。好啦，隧道方面咧，恒常咧就系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大家留意住啲改道啦，咁可能啲路面上面嗰啲指示又要再睇得清楚啲啦。 冇错啦，咁留意完改道之后咧，都同大家讲下。我相信小伯你有冇留意啊？琴日咧都好多媒体有讲噶，讲最后一部嘅潜望镜巴士咧，琴日退役啦。 我有睇呢、這个， 你有睇啊？ 系啊，新闻有报啊， 系啊，新闻都有讲啊。你有冇留意到啊？ 有啊，因为其实我以前细个咧，成日搭巴士翻学嘅，最中意就系坐车头咧、去睇个前望镜咯。 上边啊嘛，上边 系啊， 我都系啊， 望 翻望到个司机噶。 司机 ，hello say hello 咁样。 唔系啊，小朋友， 你唔好阻住司机啊。 感觉阿船仔真系非常之年轻嘅，点有可能咧会认识呢个前望镜嘅巴士、啊？ 小学啊，有嘅仲系。 系。 佢头先仲同我讲佢坐过热狗喎， 真系唔相信喎。哇，你真系保养得好好、啊、喎，你用边有护肤品噶？好犀利。 细个啫， 系啊，所以俾我感觉咧，唔似系遇到呢啲啊热狗啊潜望镜呢啲巴士咯。咁但系呢个巴士咧，琴日就已经退咗役噶啦，最后一步啊，最后一步喺琴晚嘅10:45就开出啦。呢一架巴士嘅路线咧就系11号 D 由乐富咧开去观塘码头嘅。咁头先你都讲啦，小白，呢一架巴士嘅称号咧，啲巴士迷咧就叫做短猪， 短猪， 短猪。点解咧？ 咁有冇长猪？ 啊，长猪就可能暂时未有啦。好多只猪，但系而家就系叫短猪。点解叫短猪咧？因为佢英文名咧，其中一个字咧演变成咧好似猪扒嘅意思啊。咁同埋咧，佢个车身咧就系比较短啊，12米嘅巴士比较短， 哦、 所以咧又短，有个英文名叫猪扒，所以佢哋就叫做短猪。 猪扒 系啦，咁样咯。所以呢个绰号就系咁样嚟嘅。咁一架车咧就可以载到109个人啦，上层51个，下层26个啦，同埋32个企位嘅。咁依一架車咧服役咗年期咧，就係由2001年咧到2023年，服務咗20年。 哇！2001開始啊， 係 啊，到2023年 喎， 22 係 啦，我嘅歲數 差唔多係喎，22年啦。 哇！我01年噶嘛， 犀利啊！ 係咩？ 都講01， 我而家先知喎。 女色嘅秘密嚟噶嘛，歲數。 咁而家冇秘密嘅啦，年輕人。 係啦係啦，真係同我哋嘅時代好唔同啊！所以俾我感覺到哇，真係好唔同。高峰時期咧，依架巴士咧總共咧有成100架噶，咁而家剩翻最后依架退咗役啦，100架嘅。咁啊，而家咧就展示啦，同款嘅巴士2005年咧就已经退役啦。咁呢个巴士咧主要咧都系行新界路段嘅，94号啦、99同273A 嘅。 咦，即系将军澳嗰边系嘛？我唔知有冇。 喺新界嗰边。 新界嗰边 系啦，全部都中意行新界嘅。咁、呢个98000希咧就点解退役咧？你知啦，时代嘅变迁，而家引入咗好多有闭路电视嘅双层巴士。 系啦，就系防我呢啲咁。坏蛋啊！去到装个司机啊，司机周身唔聚财，俾人装到 望住， 起晒鸡皮咁，啲寒气啊！ 系啊，有冇时间俾我讲噶？ 有仲有少少， 仲有少少， 分零鐘， 仲有分零鐘，依個仲好長，我咁 兩分鐘啦，兩分鐘，兩分鐘， 唔講佢嘅中間嘅介紹啦，咁啊，淨係講啲趣事啊，不如咁咧，因為訪問咗依個九巴學院嘅總導師啦，即係依個專係訓練司機嘅車長啦，佢都服務咗九巴二十幾年噶啦，即係年資好長啦，當然，因為唔會遇到啲巴士啦。咁佢話問到啲咩趣事咧？佢話咧被問到啦，駕駛前望鏡巴士遇到嘅趣事咧，佢就話啦，就好似啊頭先阿船仔咁講啦，唉，遇到啲小朋友成日喺上層咧， 我哋啊， 我都有啊。喺呢、這个佢喺嗰个镜度咧，就成日喺度望住下低，同咁啊望住个巴士司机啦，咁啊同佢哋对视咯。咁部分嘅小朋友咧对视，因为望落去个司机会 望 上嚟噶嘛， 但系隔住几块镜。 系啊，部分嘅小朋友咧就特登吸引车长嘅注意啦。有啲我都试过伸手敲打咧个玻璃。 我都有啊。 即係個個小朋友 都有，係 曳係唔好嘅， 所以而家咪冇呢啲 嘅 玩 咯。 所以用閉路電視就啱啊，因為閉路電視我哋騷擾唔到車長。 係啦，同埋有啲咧遇到有啲嘢中意行山嘅咧，將個背包咧擺上去遮住咗個鏡 啊。哦，係啊，咁呢個真係無心之失啊！有陣時啲人譬如買餸咧，佢都唔覺就咁見，因為前面闊啲 嘛， 放咗喺上面咁，哎呀咁啊車長 遮住咗個鏡，咁所以咧佢哋都要成日行翻上去同佢講，哎唔該你攞開你嗰啲物件啦，因為阻住個前望鏡啊咁咯。咁佢都補充咧，其實前望鏡咧每晚咧都會由清洁员工清洁啦，咁下层嘅潜望镜咧就多数由车长自己清洁嘅，咁、但系而家就已经退咗役啦，咁、但系好彩最后一步咧，迟啲咧可能咧会做展览嘅俾大家，都、有机会咧大家未见过嘅， 系 比船仔更加后期啲出世嘅， 可以约埋船仔去睇， 系啊， 咁 啊，面啊， 我咧就喺下低扮车长，佢就喺上面哈到我， 系啊，时代嘅变迁啦，即系好似一个导师佢话啦，哇，由冇冷气揸到有冷气、都好高兴嘅， 啱啊。咁啊，而家啲電即係又有叉電啊，又成好方便， 有 電嘅巴士。 佢話望呢個潛望鏡其實辛苦噶，佢話啲佢嗰陣時揸咧，係啊，佢嗰個鏡咧，嗰啲倒影啊，佢嗰啲嘢輻射嗰啲嘅。同埋有啲位咧，側角位都望得唔清楚啦，所以係辛苦啲嘅。 而家閉路電視而家好好多， 哇！而家係非常之好啦， 梗係啦， 所以有進步幾好咧，係咪啊？係 啊，人啊需要進步啊。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天氣要問一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系咪船仔都 喺 度？ 系啊，船仔 都 喺度啊，系啊， 系啊，哎呀，冇办法啦，即系近排咧工作太繁忙，我有阵时都唔记得今日究竟系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今日应该系星期四系嘛？ 系啊， 好，咁啊，大家早晨啦，咁啊睇睇天气方面啦，今日天落气清啦，咁太阳亦都出咗嚟噶啦，咁见到咧今日大家着啲衫都相对叫做短少少，唔知系咪咧都感受到咧？即係除咗春天咧，大家見到好多靚嘅花啦，咁啊，廣播道都有好多唔同嘅花， 黃花風鈴木好靚， 好靚啊！ 係啊，琴日我見到好多電台同事都有喺門口咧，電台上集嗰度咧，除咗黃花風鈴木咧，仲有啲咧白白紫紫嘅花喎，啊好靚喎，嗰種就唔知係邊一種花咧。咁我見到即係一台嘅榴蓮啊，同埋紫。我哋音樂情人啊， 子晴 啊，都喺嗰度影下相，打下卡喎，咁樣嚇，咁啊睇嚟唔知會唔會成為港台一個即係打卡啊嘅一個新嘅景點啊。不過呢啲期間限定啊，即係 係啦， 應該玩到一兩個禮拜， 睇完就冇噶啦。 應間去睇下先。 係啦，喂，你都快啲翻入嚟一齊嚇做節目啦嚇，準備。 好啊，好啊， 好。唔該曬，歐，唔該曬。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咁但係局部地區能見到咧就頗低啊，日間相當温暖，最高嘅氣温大概27度，咁啊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能见度都系较低嘅，日间亦都相当温暖嘅，咁啊星期日晚上啊北风增强啦，星期一以及星期二早上咧，因为北风增强啊，所以咧就稍凉啦，咁啊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咁啊属于空气好嘅日子嚟嘅。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咧，邀请到资深经理阿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早晨，早晨，小白。喂，我有个问题想问下你。 好啊。 喂，我同你都吓、啊，即系同你又、啊、都倾咗都唔少日子啦。 系啊。 咁我喺呢个晨光大学都讲咗唔少日子啦。 系啊。 即系我有两样嘢想问嘅、 啊。 一来啊，你估啫、 嗯。 啊，你嗰啲听众有冇听到啲落落地、闷闷地咧？ 哦， 呢个第一个问题想问。但当然啦，唔会有答案啦、除非有人 send email 入嚟嘅啫。打边厢咁，你同我一齐咁啊，砌咗咁耐啊，呢个 segment 系咪？ 系。 喂，咁我哋呢啲算唔算已经系持久战啊？ 喂，呢、這个肯定系持久战、啊。 因為我哋每一個星期咧，我同 Jerry 嘅晨光大學逢星期四啦，然後逢星期四咧，我哋都會諗啊喺作為一個經理人嘅喺個 angle 上面有啲乜嘢係可以發掘到出嚟，然後喺聽眾聽起上嚟嘅時候，佢哋又有所裨益咧。咁我哋就會揾嗰啲一兩個 point 出嚟咧，每次就去到同 Jerry 一齊傾，去到分享嘅。 咁你個個禮拜咁對住我，咁又使唔使咪另一場持久戰咧？ 唔係淨係 Jerry 嘅，其實我對其他嘅嘉賓咧都一樣，都係有個持久戰喺度嘅。 啊，又係喎。 係啊，所以咧，我哋不斷咧就要學識一樣嘢，就係點樣可以喺好多好細微嘅著眼位，然後咧就將佢我哋放大今日呢個 point 嚟睇下。例如我哋持久戰咁樣，持久戰都已經係一個咧，唔係淨係話我哋處理一個電台嘅環節。我相信各行各業都有好多人會覺得，喂，我哋呢一份嘅工種係要面對嘅持久戰，或者一份嘅一個嘅項目喺呢間公司嚟講，我哋可能維持兩年嘅，我哋係一個持久戰。 嗯， 有好多呢一類型嘅都可以歸納為呢一個持久戰嘅，但係你點樣面對佢，可能都有好多唔同方法。 我嘅睇法就咁样嘅，我就比较少用持久战呢三个字嘅，我就通常用长期斗争呢四个字， 长期争斗， 长期争斗啊，长期斗争啊咁样啦。啊，咁当然啦，如果即系首先咧，我哋要将即系俗称嘅我哋揾食啊，或者为生活啊，为口奔驰呢样嘢，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就算唔系全直接，都系大间接咁样去影响紧。点解呢个系一个持续嘅战斗咧？因为就要搵食啊嘛， 搵食系啊系啊， 要做成一件事啊嘛， 系 啊，咁呢个当然系第一啦。咁如果某一啲朋友喺某一件嘅工种工作上边，喂唔得，我唔能够再打落去啦。 嗯， 咁我当然啦，好似好消极咁讲句啦，咁你转工啦， 嗯， 啊转行啦， 系 啊，唔好沉沦落去， 直头系用两个字斩缆， 斩缆系啦，唔紧要嘅，啊当然啦，即系又系嗰句啊，天下无不散之筵席， 嗯。 啊，咁同埋有時啲嘢走咗啫，可以翻嚟嘅。 係啊， 係咪？ 呢個同中國人嘅一個捨得嘅哲學咧，真係環環緊扣。 係、 好似一隻手咁，你捉住啲嘢，你點會攞到其他嘢啫？你要打開隻手，放開咗啦，你先有空間去捉住其他嘢噶嘛。呢、這個就係捨得嘅真體啊嘛。 咁好多唔同嘅工作啦、或者工種呢，就未必一定係全部都係咁啦。譬如有啲喺我啊，純粹係我個人嘅說法啫、某一啲工種呢就可能會比較平板啲嘅，俗稱悶啲啦。譬如你話我啲做會計嘅朋友，咁佢哋其實經年累月，咁佢哋又唔係最合夥人式嘅會計師，即係冇咁多橋要度嘅。可能佢哋都係對住啲數字加減乘除咗搬又搬啊，總之搬到啱、搬到合規、搬到靚為止。咁可能嗰啲係啲比較平板嘅工作，可能對佢哋嚟講係只係挨緊世界啊，或者係即係胃口奔馳嘅啫，就未必係去到咁嚴重，講到係一個哇喺持久戰啊、長期鬥爭嚟嘅，咁、但係咧有啲工種咧就會不時都會令到自己咧就喺度猶豫啊，喺度懷疑啊，究竟其實我應唔應該繼續打呢一場仗咧？ 其實一去到持久戰有呢個心態咧，我就咁聽嚟，其實我覺得好容易陷入一個僵局，就係陷於持久嘅苦戰。係 啊。你会咁样谂嘅，你真系讲得太准啦！你会咁样谂嘅时候咧、啊，其实就已经你开始嚟，你唔系开始已经嚟咗了噶啦，已经。 嗯， 啊，你已经开始觉得有少少质疑啦。可能系质疑究竟我有冇入错行啦、 啊， 或者质疑我有冇拣错咗公司或者位置或者合作伙伴啦、 啊。 啊，甚至乎其实你系对自己喺呢一个而家做紧嘅嘢。自己同自己有懷疑啊，或者太多外人對你有懷疑，令到你 懷疑人生咯。 係啦，係啦，完全係咁樣。咁當然啦，你話喂，咁有啲咩行業會係咁啊？好多好多都係咁， 任何行業都有機會出現咧持久戰呢個情況添。 咁我做經理人啦，咁做演藝人，絕對係一場持久戰嚟嘅， 係 絕對絕對。 嗯， 因為頭先我一開頭，所以我點解我話我喺晨光大學做呢個 segment。算唔算持久啊？咁我做咗几耐啫？一年半载啫嘛，系咪？咁点为之持久先？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系嘛？你当中遇到好多高低起跌噶噃。如果你只系遇到高低起跌嘅，系事少。如果你十年都冇起过咧，嗱、呢个事大啦。 係喎， 係咪啊？咁即係所以其實有時我哋成日都講，喂，低處未見低啊！你真係唔好以為自己喺谷底啊，深淵嚟㗎。咁所以咧，我哋去到持久戰呢一樣嘢咧，就我唔會話咁容易刻意去叫人哋放棄嘅。 係 啊，但係而家即係你知啦，又係嗰句啦，我成日都提呢一樣嘢，大家嗰、那個思維嘅空間其實係睇咗咁多嘢，即係家事國事天下事世界大事乜嘢事情咧，都基本上喺呢部手機喺呢個電腦度睇到嘅時候， 係啊，揾到噶啦。 你學識係闊咗好多，某程度上其實應該呢啲咁樣擴闊咗嘅學識嘅思維空間，可以幫助到你自己去更加了解你自己。咁當然啦，亦都有啲少少負面嘅，就係會令到你個人多心啦。容易分心啊！咦喂，今日我又想做呢样，我睇到嗰样，我又想做嗰样，都会有咁样。 而家呢个年代，啲人系贪心咗， 会有咁样嘅。 同一时间想做好多嘢嘅。 咁呢个话题可能我哋第日再讲啦。我哋讲翻应该系要帮到你，可以叫做哇好老土啊，寻找自我啦。 系 啊，将你自己嘅身心灵咧去寻找。哇，真系即系神祖流流讲到好似咁玄妙咁样吓，其实真系需要嘅。身心灵，你嘅身体能唔能够负荷嗰种嘅精神压力？因为精神压力就直接影响你嘅健康。心，你个心有冇唔舒服？我唔系讲开心，我讲紧你系咪舒适？唔一定开心嘅，但系你起码要舒适。唔舒适嘅话咧，就比较恶搞嘅。 唔舒适都应该唔会开心噶啦。 系啦， 系 好啦，去到灵啦，咁灵就比灵魂呢样嘢咧就比较深少少嘅。咁我谂呢啲搞断咗个身同心先讲灵啦，系咪？咁变咗喺持久战入边咧，我哋去处理自己嘅身心灵系好紧要嘅。去了解自己，譬如好简单讲得直白啲，我做一个艺术家嘅，我画画嘅，或者我唱歌嘅。其实我周不时会见到有啲人，我咁样用希望唔好令到听众有少少觉得，哎呀，你咁样讲好似唔系几好、啊。我会觉得我遇到唔少人咧，我会用萌塞，去形容佢哋嗰个思想，哇，萌塞、啊，咁点解会咁样噶？点解我话佢哋萌塞咧？佢哋好容易跌入咗去佢哋自己嗰个思想嘅陷阱嗰度，佢哋行到某一步咧，可能开始慢慢咧。嗰、那個專注唔同咗啊！譬如我小白，我而家同你喺度講緊嘢，你覺得我 Jerry， 我專注緊啲咩咧？我專注咗我個腦同我個口同步。我專注咗我要清晰咁樣講到我想講嘅嘢出嚟。我係唔應該專注緊阿小白，你坐我對面望住我，你覺得我講嘅講成點？ 哦，係啊，係啊，你應該係專注發揮自己嘅話題上邊。 係啦，我唔係應該專注緊喺，哎呀，今日節目出咗街之後咧，唔知啲人聽到會點咧。但係我認識好多嘅藝術界嘅朋友，佢哋慢慢喺個持久戰嘅過程之中咧，會跌咗落去呢一個思想嘅陷阱。 就是、一路譬如做件藝術品出嚟，淨係諗我做咗出嚟，唔係諗我想表達嘅嘢，而係諗啲人中唔中意咧， 會點咧？ 係會點咧？會俾人鬧咧？ 係啦，係唔係？即已经系失去咗有少少，点解我话身心灵呢样嘢咁紧要咧？整下整下，你好容易咧会失去咗你自己嘅灵魂。当你系特别系艺术呢样嘢，不论系表演艺术定系即系画作啊、书法啊、陶瓷啊，各方面唔同嘅装置艺术都好。其实灵魂嗰样嘢，你捉唔到、摸唔到，但系感受到嘅。咁所以咧呢一样嘢咧，就喺一个持久战嘅入边嘅时候咧，你会好容易跌入呢个思想陷阱。咁所以我就形容呢位置系叫萌塞，因为我真系冇办法，我冇一个 solution 啊，我冇一个解决方法去令到眼前嘅你，我再唔形容你为一个萌塞嘅人咯。我只有办法去不停咁样去话俾你听，我认为你应该可以点样去寻找嗰样本身嘅你，或者你唔好话本身啦，我应该要揾一个乜嘢嘅小白出嚟。而要话俾你听，你系唔应该去为即系讲到好好文绉绉啊，你唔应该为咗别人而活嘅。即系等于我成日都听到有啲演艺界嘅朋友讲，哎呀，唔知而家我应该唔知啲唱首咩歌俾啲观众听、听众听，佢哋会中意咧。观众听众唔知佢哋想听乜嘢，佢听到咪知道佢中意定唔中意咯。我要画啲乜嘢出嚟，我嘅 audience， 我嘅 fans 先至会中意咧。 系啊，佢哋睇到先知道，呢个我 系咯。如果佢知道佢睇到啲咩中意，佢唔使嚟睇你咧，佢自己画咪得咯。 系咪啊？即系所有嘅公众、观众、听众，佢哋系负责接收。就算我自己做紧听众，我自己做紧观众嘅时候 ，Jerry， 你问我啊，你中意睇咩电影啊？我唔知啊，有咩电影上啊？你俾我嚟拣下咯。我唔会话俾你听，小白，我中意睇警匪片，咁你拍个警匪片俾我睇，我唔会咁样讲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就嗰、那个所谓盟塞，即其实我唔系一个副词嚟嘅，我只系话好多时候喺呢个持久战入边咧，最大嘅其中一个陷阱啦，就系、是、会自己跌咗入去一个盟塞嘅位置。咁所以咧就喺呢个长期斗争嘅情况底下咧，点样去关顾自己嘅身心灵，就反而系我最关注嘅议题咯。 咁可能成日都望翻自己喺做呢件事情。个初心本意，去提醒自己， 系 系啦，唔好咁容易跌入嗰啲深渊， 系 吓比较嚟得应该可能稳阵啲啦。 但系都系嗰句啦，讲系知易嘅， 系 知易行系对某一脱人嚟讲难嘅，特别系话明持久战啊嘛，你行行地三五七十年八载，唔简单啊呢样嘢， 系啊系啊，所以大家共勉之，大家努力， 系 好，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轻铁天瑞站附近的事故已经处理好，轻铁服务陆续回复正常。由于天瑞站和天坛街早前发生的事故，轻铁服务一度受阻，部分路线要改道行驶。港铁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载受影响的乘客。医疗卫生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接受访问时话：，内地去年底面对新冠疫情高峰，医疗系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但系最终还能够承受。早前取消隔离政策之后，今年春节后疫情冇加剧，达到低流行稳定阶段，民众基本上生活回复正常，相信可维持一段长时间。但目前仍然需要留意會否有新的變異病毒株。他說參考香港早前面對不同 Omicron 變異病毒分支流行，但他沒有造成很大衝擊，加上現在疫苗、藥物和醫療資源已經到位，相信日後內地即使有新一波疫情亦都不會有太大影響，全球總體上已經走出疫情。世界卫生组织以行为不当解除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葛西健的任命。世卫从2021年下半年起接获多宗对葛西健的指控，涉及种族歧视和言语霸凌等滥权行为。葛西健去年8月起停职休假。世卫表示，根据世卫对滥权行为零容忍的政策，对相关指控进行调查和审查，确认葛西健存在行为不当，经慎重考虑决定终止他的任命。有报道指，世卫执行委员会是在日内瓦召开两日特别会议后作出有关决定，又指执委会在最后一刻仍然给予葛西健自行辞职的选项，但遭到葛西健拒绝，执委会最后以13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解除任命的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由于较早前喺天瑞站附近嘅事故已经处理，轻铁嘅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惠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喺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喺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系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系挤塞，龙尾去到猛公屋。封路情况，将军澳骏逸街由于路面下陷，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之间的路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翻。另外，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的全线是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资深数学科老师 Cooper Cool。应付数学科卷一，原来用计数机的方法都是抢分关键来的。 基本上我们每年呢数学科的话呢都会出一条 3D 的题目，就是我们的立体三角学这样。那我建议考生一定要活用我们计数机里面的那个储存的功能，因为它会有7个 slot 去给你 store 低你自己的数的。一般来说在这部计数机里面就会见到 ABCDXYM 这样。那你记住基本上一般来说都会用得尽的。那你记住一定要懂得用这件事，因为你这样的话可以储齐晒它所有的 significant figures， 就是我们有效数字。如果你不是储齐晒呢，跟住你譬如話你個 part A， 你正咗某一條邊嘅邊長，你當佢 3.67 咁樣先算啦，因為你最終嘅答案你要將佢寫做三位有效數字嘅。但你繼續用呢個 3.67 去繼續做後面嘅 parts 嘅時候呢，咁你就會有呢個叫做所謂 accuracy 上面嘅錯誤，即係你可能係個小數位嗰度呢，咁就會同嗰個 marking scheme 係唔一樣呢，咁基本上你就會零分㗎啦。咁所以呢樣嘢大家一定要非常留意。啱啱講嘅嗰個技巧係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一定要即係基本上應該係人都要知嘅。 做好準備，順順利利， 醒啲吧！ 香港電台文教節目《奮發時刻》DSE 團隊製作。 昨日我工人姐姐经过街市，听到有个卖鱼佬话自称是乜乜太极拳掌门，仲话自己打嘅太极拳厉害过某某格斗冠军。我当堂吓一跳，跟住就得啖笑，咁分明唔将我放在眼内啫。嗱，我够胆话我耍太极冇人厉害得过我。如果唔信，就听住今个星期日晚8:30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记住，唔听就你嘅损失。我系边个？我咪张三丰咯。 钟哥早晨， 小白咁好口啊， 朝朝做节目都会讲早晨噶嘛。 钟哥有优惠着数介绍俾你啊， 阿欧咁好嘅， 日日喺节目都会有优惠着数同大家分享噶啦。 仲有唔同资讯，充满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00-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晨 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今日船仔同大家讲下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啊，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天气稍凉。而家咧十而家嘅温度咧就系20度，相对湿度90%啊！ 哇，突然间今日咁湿嘅， 系咯， 琴日都仲好干噶， 春天来了啊！ 系咯，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春天又来了。 你小小白同阿小白有冇学呢只歌噶？ 春天来了 吓，真系有噶？ 我唔知道，我谂住 哎，你以为我乱讲啊？ 系啊， 你真系真系有噶， 即场发挥你嘅。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真系有呢只，有呢只歌， 仲有 唔系？等等先， 幼稚园学噶嘛？ 有还有，我都冇乜印象。但系有冇第三句歌词咧？ 会 你头先唱咗两句都系都系一样， 可能 是以前嘅 City Bus 喎，只系个音乐唔同咗。系啊，不过你都好叻噶啦。 而家幼稚园唱嗰啲咩咩玩具娃娃想睡觉，电动车以武力行咁噶。 系咩？ 哦，差唔多啦，都系呢啲音调啊。 系呢啲啊。 啊，点解唔可以作啱音嘅咧？ 嗯，啱音就唔系幼稚园唱噶啦。 嗯，好好啊。 大人都未必唱啱音啦，冇系细路啊。 同啲校歌一样啊，有啲校歌都唔啱音噶嘛。咁啊，显示咗校歌嘅特色。 你讲校歌咧，我好中意我以前中学嗰间读嗰教嗰间中学嘅。校歌的英文版，因为第一句歌词 有中文版，即是中英对照的嘛，都 是不同的。中文版的直系两只歌来的。 哦， 英文版第一句歌词我记得很清楚，第二句我已经不记得了。There's a school in Shawkey Wan， 即是我的学校在 Shawkey Wan 的嘛。 很重要啊，这样的。如果你的学校在铜锣湾，你就不可以说自己在 Shawkey Wan 的啦。 There's a school in Shawkey Wan， 咦，是的。 好嘢，好嘢，好嘢。 写出来，你在哪里读书啊？ There's a school in Shawkey Wan。 好，几好，几好。咁啊，已经显示咗你噶母校系点样啦？ 喺筲箕湾咯，系喎，讲晒噶啦。 你哋记唔记得自己中学啲校歌？既然讲开呢个题目啊，吓， 记得啊， 记得系嘛？ 系啊，不过好难唱， 好难唱系嘛？ 喺啲高音飙度咧，喺啲 choir 先。 哦，即系你系嗰啲传统女校嗰啲啊嘛？ 我又唔系女校，男女校嚟嘅。 哦， 但系我都唔知点解佢。 但冇理由咁高音 嘅。男仔去到后面系唔唱噶咯？ 系咪啊？ 系唱唔到嘅。 咁如果你系中学啊嘛， 系啊， 嗰啲男仔好多时未转声。那嘛，咁個 key 可能高啲噶嘛 ，form one form two， form one form two 可能仲唱到，去到高 form 咧，啲男仔全部自動唔講， 自動唱， 啲阿 Sir 唱要領唱咧，都會自動嗰 part 停咗， 自己停啊！ 你學校係阿 Sir 領唱，永遠都係學生，永遠都係落學生領唱啊！有段時間大家唔唱咧，佢播帶嘅直情，我學校當年播帶，男校你好難要成間學校啲男仔都唱歌嘅，佢都知道，哇！現場啲反應咁熱烈。不如播带算啦， 用翻啲人声算啦。 你有冇播带啊？你有冇播带？ 我播带噶， 我都系播带。 播带跟住大家一齐，系嘴藐藐，唔系即系丑噏噏跟住唱， 唱第一二句咯。系啊，我记得嗰阵时英转中咧，咁啊揾翻我哋学校老师，郑国光老师啊，即系跟住就填翻个中文版咁样咯， 真系厉害。 我唔记得咗中文版 啦。哎呀， 揾日温习下先啊！诶、哎，学校嘅嘢咧，留翻喺学校啦。 佢阿郑国光老师写嘅其他歌词你就记得，就系校歌唔记得。 记得，唔系我哋因为系咯，一开始系唱英文版先嘅，跟住后屘回归之后又有个中文版咁样，跟住你都知啦，细个即系学咗一样嘢，好难清洗翻啲记忆嘅。嗱，今日咧都系想讲啲学校嘢嘅，咁啊，有讨论区咧都列出啦，大学咧五大神科咁样，咁但系咧已经咩啊，已经风光不再啦，咁样，更加有啲人话咧系表面风光噶啦，当然系读完之后做埋嘢嗰班人。即系我哋如果用大学年代就系嗰啲老鬼就出翻嚟讲，诶唔系你想象中咁好啊， 有科都系咁噶，我发现 有苦自己知啊咁样。嗱，第一科就系 BBA 啦，就系工商管理学士，系 点解啊？ 咁咧BBA 咧向来都系大学咧热门嘅学科啦，同埋香港我成日都讲啦，有八成嘅人都系做紧金融噶嘛，你保险又系金融，股票又系金融，即系全部都同资产管理有关啦，房地产等等啦。咁 BBA 向来都系神科，但系咧好多人咧都讲翻咧呢科真系中伏咁，系啊中伏，有好多中学生填 Jupas 嘅时候咧唔识嘢，以为好好劲，其实当个市况好差嘅时候咧。 工商管理学系嘅毕业生咧，就完全唔系好值钱咯。喺个社会入边，嗱，我唔知道你哋认唔认同啦。即系特别系过去嗰两年疫情，其实市况都唔好啦，股市、楼市都真系冇以前咁理想啦。可能咧个收入亦都真系争啲啊。佢哋嘅收入可能咧就同呢个佣金啊，或者临尾嘅 bonus 啊，或者出几多个月嘅双粮啊、三粮、四粮咧挂钩噶嘛。即系有啲财金公司旧时个市好咧。出十七个月粮啊嘛，好夸张。其实十七个月粮是一个好夸张嘅概念。 但我又觉得咧，即系既然呢一科系，即系我哋大家都知佢出好多个月粮啦，咁啊，佢一出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冚得翻条数。咁啊，经济唔好嘅，咁呢个世界梗有几年系经济唔好啊。咁过咗之后，我又觉得其实都应该可以翻本啦。香港始终都系。你見條路都係金融城市喎、 啊，國際金融中心啦，啊咁啊嗱，呢啲都係 冇輸嘅，我哋呢科冇輸嘅， 係啊，可能短期內係未必咁好嘅， 係咪啊？ 但係長遠嚟講都係咁樣行嘅啦， 咁梗係啦， 係咯， 幾保守你個講法都啱嘅。好啦，嗱，跟住有一個咧，嗱 ，Jupiter 咧收分較高嘅心理學啊，咁樣，咁咧有啲朋友話讀完心理學之後咧。就算你攞埋個碩士學位咧，個收入都唔係好穩定，而且咧。冇乜公開，投入職場嘅時候咧，更加用呢四個字去形容啊，就係懷疑人生咁樣。 嗱、呢個就我入呢、這個我唔贊成啊！我覺得就算你唔係主修科咧、你都要讀嘅心理呢一科。唔係話淨係對人或者揾錢啊嘛，你對所有嘢嘅睇法啦，一個修為都好有幫助嘅。 係， 咁咪話佢話出嚟揾唔到錢喎，咁咪啱咯。你讀咗心理學之後，你可以點樣去？调理一下自己嘅思绪，搵唔到钱 唔紧要，唔紧要。啊，边个讲 先辅导咗自己先， 辅导咗自己先。 啊，又真系唔知道，我又好少识啲心理学嘅朋友。 我又识啲心理学嗰啲朋友咧，佢哋唔可以话下下自己出嚟开一间即系帮人嘅公司啦、铺头啦。咁但系佢哋好多时个套路咧就系、去依附喺某一啲嘅机构、或者学校嗰度，咁佢哋嗰个收入就可以比较上 stable 啦。 譬如住校社工都要识心理学噶嘛， 系啦系啦。 小华用依附呢个字，突然间觉得 卑微咁样， 卑微工作贡献下嗰啲机构，咁啊真系啊！依家睇翻即系我哋成日做晨光都有啲题目，成日都讲啦，话心理上边大家都有啲屏障啊，或者即系过去疫情大家都有啲心理嘅毛病啊咁。去医治，咁希望呢啲工作都系帮到人啦。不过咧，我睇翻咧，你以为有啲科目好吃香啦，但系读嘅人咧，以至咧毕完业嘅学生咧，你几估唔到佢几唔中意自己读呢一科，包括系咩护士啊，nursing， 咪始终呢样老实讲都系某种程度上系厌恶性行业嚟嘅， 系。但系我哋成日喺度谂咧，过去嗰两年咧，咁你疫情咁严重啦，佢哋又服务公众之余啦，咁又有光环啦，你做医护系咪先？但系与此同时咧，好多人都话咧，其实个工作量咧系超级大， 系 大到咧。翻唔到屋企喎，有一两个月，下面有啲网民即刻留言啊！我就系咧做护士噶啦，疫情期间咧足足有一个月时间，因为病菌嘅问题啦，再加上工作量好高咧，佢自己都同屋企人隔离咗两三个月咯， 即系佢哋真系即系可以讲极端啲，真系攞条命搏噶。如果喺疫情期间， 其实都几夸张。不过咧，嗱，女性嘅起薪点咧，虽然辛苦。但系至少咧有三万几蚊系呢个起薪点嘅，咁都系一个颇为可观嘅收入嚟嘅。即系如果你话啱啱入职嚟讲，都可以即系除咗你话实习护士啦，你真真正正成为咗一个合规嘅护士，三万零蚊你仲有个晋升层阶，其实即系喺个储蓄啊，同埋喺个收入层面都几好嘅。 所以读 nursing 嘅朋友咧，应该读埋心理嘅，系啦。咁因为佢做 nursing 嘅时候好多嘢辛苦啦，或者系厌恶啦咁样，所以如果佢读埋心理，咪啱咯。先调理一下自己嘅状态先，咁啊等自己适应去做呢份工， 或者可以读精神科护士 啊，都得噶，都得噶，再读耐少少啊， 系嗱，依家咧好多学科咧都分到好细啊，咁样咁啊，反而咧有一啲比较叫做笼统啲或者传统啲嘅学科咧，开始冇乜人读，包括咩咧会计啊，原来咧每一个大学嘅会计科咧。開始越嚟越少人讀咯，因為如果你頭先都講想做金融，你可能讀 BBA 啦，跟住你之後讀個 MBA 啊，咁啊成條路好清晰可見啊嘛。你讀會計咧，就唔代表你做好會計師，你讀完會計 之後咧，你要瘋狂考牌，考好耐牌，你先會讀到做到會計師啦。個過程都好艱辛下啦。咁呢一樣都係依家面對緊比較大嘅嘢，同埋咧。好多朋友都話好容易被 AI 取替， 係啦，我都啱啱即刻諗起，係咯，而家有好多 software 或者咧，而家有好多商店咧係直接話啊，俾個 AI 你自己入啲 data 落去就幫你做埋 audit 啦咁樣， 係咯， 唔係喂做曬， 喂算啫，如果你照你咁講啊，正話阿 O 講嘅咁多個學科嘅職業啊其實都可以被 AI 取代嘅喎，嗱，會計可以啦，咁你工商管理其實好多時嘅都係電腦做㗎啦。咁跟住你話護士有機械人噶嘛？咁其實樣樣你都可以 AI 取代咗，咁我哋仲讀嚟做咩咧？ 冇心理好似好難咁樣。 咪心理都得㗎，而家同個 ChatGPT 傾偈，佢都係可以輔導你噶嘛。我今日唔開心，可以做乜咧？你去睇場戲啦，睇乜嘢戲啊？家有喜事，哈哈，佢都係會教你做一啲嘢，跟住即刻。弹埋套戏出嚟俾你睇都得。 可能我觉得真人嗰个同理心对我嚟讲比较重要，即系可能你辅导我，我觉得你真系明白我咧，好过一个 AI 真系明白我，好似好难去相信呢件事咁样。 又介绍翻套戏俾你睇啦，就是 Walking Phoenix 嘅 Her 系啦，捉不到的他系咪啊？即系嗰把声演就系 Scarlett Johansson 咁样。咁所以啊，好似读完即系头先讲完呢一则嘅新闻出嚟，大家都好黯然啊。好似哎，究竟 AI 嘅浪潮会系点咧？冇嘅，嗰阵时曾经有串流平台出嚟话冇人再去戏院睇戏啦。 系啊， 而家未又系去戏院睇戏。嗰阵时啱啱出电能车会普及到以后冇人揸汽油车，我深信都未必会系咁样嘅。咁啊，凡事要往好嘅嗰方面去睇，咁啊，曙光就会出嚟噶啦。 Just 唱咗个歌名出嚟，林欣彤嘅作品啦，《我是你的家》。 咁啊，而家好多人去日本旅游嘅时候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其实喺佢哋街道上面有好多嗰啲叫做坑渠盖， 系 咁嗰啲嘅坑渠盖咧，其实都有好多咧好靓嘅 design 喺入边嘅，可能同当区嘅一啲文化风俗咧系有关。呢、這个都系大家如果去嘅时候，不妨望多几眼，因为几特别嘅。好啦，咁呢啲坑渠盖咧，其实佢哋好多年之前咧都已经咧就系、放咗喺呢度啦。咁所以一直以嚟就成为咗佢哋嘅传统，就要揾一啲专门嘅 designer 去到 design 呢、這、一个。坑渠盖，亦成为咗系啊，成为咗个几特别嘅、几有趣嘅街道嘅一个可以话摆设添。好啦，咁而家咧，因为有好多嘅人都已经 design 咗咁多年啦，咁啊日久失修，有啲坑渠盖可能人行得多，或者俾啲重型车行得多咁啊剪过嘅时候咧，有啲凹啊、烂啊，连埋原本嘅形状咧都睇唔到，咁啊点算咧？咁啊需要咧就系逐个逐个去到检查，甚至乎咧就系、做翻一啲嘅记录啦，睇下边个要维修啊、重建啊咁样嘅。好啦，佢哋用咗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即系呢个我记得喺江崎市，咁啊其中有即系佢哋呢个市政府咧，佢哋就今次联同咗咧。一个游戏发展商，去到处理一个民生嘅问题，所以我觉得咧呢个方法咧 系 几特别同几值得大家借镜，就是、原来方法真系有好多。好啦，咁佢哋揾一个游戏开发商做乜嘢呢？咁游戏开发商咧本身嚟一个游戏，或者佢攞住一个叫做智能电话咧，佢有好多嘅功能。我一讲大家就可能已经知道，就系、是、个叫 GPS 嘅定位功能。而佢哋 GPS 咧，佢哋由于当地都系行5G 啦，所以佢哋嗰个精准度咧都好高嘅。好啦，咁啊游戏点玩嘅咧？就系、是、你首先咧就 download 咗个佢哋当地嘅 app 啦。download 咗之后咧，佢哋有个 campaign 嘅，咁就喺我唔记得系一日定两日之内，咁啊嗰啲首先要搵啲人报名啦，上网报名嘅。報名，跟住就去到呢、這個江崎市。咁去到之後咧，咁你就可以拎住呢一個嘅軟件，咁就喺當地啦。當地嘅市咧有大概係超過20,000個嘅坑渠蓋。佢哋想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就整合到底邊啲坑渠蓋那個圖，重新再影過一次嘅圖案啦，重新要再有壞嘅我哋要 report 啦咁樣嘅。咁所以佢哋想兩日之內做嘅時候咧，佢哋就喺網上邊經過呢個遊戲商招募一班嘅朋友，就做咗一個有獎嘅遊戲。呢、這個有獎遊戲咧，就當佢下載咗呢個遊戲，就大家鬥快，鬥快去到將成個城市入邊嘅坑渠蓋咧就影相，係，執，佢用佢嘅軟件影啦，一影完之後咧，佢就會將個location 啦，同埋將嗰個相片咧就上載咗去嗰間公司，咁同一時間咧喺你個遊戲個 app 入邊咧，亦都會顯示出呢個坑渠蓋已經被登錄啦，咁啲人咧就由於佢都有啲獎品嘅。獎品係啲咩咧？就我就冇細睇啦，就唔算係非常豐富嘅。不過咧，都有幾多人咧喺其他嘅城市就走過去，就覺得呢個係一件幾有趣，同埋覺得係有意義嘅事啦。有趣同埋加上有意義咧，就吸引到啲人啦。咁佢哋就會覺得咧，我拎住呢一部嘅智能電話喺個城市嗰度不斷跑。咁佢問過啲參賽者嘅，啲就話一啲肥仔咁樣就話你點解參加？我想行多啲路，我想揾个机会俾自己行多啲路。有啲喺第二个城市过嚟嗰啲咧，佢哋就话到啦，我觉得呢件系一件好有 meaning 嘅事，我好想去参与。有啲就话，其实我觉得个奖品好丰富，咁所以我就嚟玩嘅。 但系个意义喺边度咧？ 个意义咧就系、是、当你一影完之后咧，咁你将个 report 俾翻佢哋嘛，咁佢哋又有奖品啦，同埋佢哋觉得有一种咧系建设紧自己社区嘅感觉。這个咧就系佢哋同一个社区嗰个连结啊，呢个系有意义个位嚟。即系例如我哋香港，例如我哋九龙城区，而家九龙广播道九龙城区，九龙城区原来都要做相同嘅嘢嘅，佢又系用同一个办法。 其实依家都好兴讲一样嘢，即系小白讲嗰个结连社区咧，就系用唔同嘅玩意啦，或者唔同嘅游戏去做啦。咁头先小白讲嗰个好似野外定向咁咯，不过就加埋数码元素嘅野外定向。 佢哋其中有一位嘅参赛者咧，咁啊访问佢嘅时候咧，佢一日入边咧，佢不断跑动。咁我都冇睇到佢跑动咗几多，但系佢系其中一位高分嘅人士嚟嘅。咁佢咧系一日入边咧，佢影咗好接近900个嘅坑渠盖。咁当然嗰个礼物亦都会分等级啦。咁可能有份大少少嘅奖品啦。咁但系佢都话到奖品都系好其次，因为奖品你过咗个游戏之后咧，即系完结之前咧，游戏完结之前咧，你就可以去领取嘅，真系一实物嚟嘅。 实物嚟嘅， 系咪 就系一个坑渠盖啊？ 唔系，应该系会唔会系一部游戏机啊？嗰啲，因为佢话同游戏开发商 有关 嘅嘛， 系啦，咁 几好啊， 实物啦，实物啦，咁佢咧都话到，其实个游戏第一佢觉得几好玩，同埋不断跑动咧，好啱好多中意跑步同埋有少少 target 啊，即系有目标嘅 mission 嘅人咧，去到玩呢啲游戏。咁啊，游戏开发商自己都话啦，今次同呢个城市合作咧。其實非常之成功，就佢亦都估唔到，原來大家民眾咧係對呢一類型嘅遊戲，可能大家喺線上平台睇嗰啲叫做drama 咧，嗰啲劇集睇得太多，有 mission 嘅生活咧，其實係好重要，好玩啊！ 似嗰啲有好耐以前有個遊戲咧，咪會用部電話去揾唔同嗰啲动物 精 灵 啊 嘛，系我今朝先见到仲有人咧拎住三部电话， 有啊， 仲有啊，真系有啲似啊，可能 系啊，可能 捉精灵 即系玩开有条路咁样，即系玩点玩咁啊，试下去玩下。不过咧，小白头先讲咧，即系呢个坑渠盖咧，啊，我真系完全冇印象日本嘅坑渠盖系点啊， 靓噶， 不如上网揾翻资料嚟睇下先。 巴克穆特，并同时撤离当地嘅长者同儿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表示，经过几个月的激战，巴克穆特可能会在未来几日落入俄罗斯手中。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就表示，建议欧盟花费10亿欧元为乌克兰联合采购弹药并补充库存。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之前就敦促欧盟支持一项以40亿欧元购买100万枚炮弹的计划，以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并补充库存。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向国会提交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在有关中国的部分，报告指中国政府正不断寻求在科技、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配合下，增强军事实力以加强统治，确保其主权领土和区域的优势，以及追求全球影响力。報告又指中國正尋求利用所有政府工具來控制台灣，又警告大陸一旦接管台灣將帶來廣泛影響，包括擾亂全球半導體晶片供應鏈，又指中國將會尋求利用對供應鏈的控制，在國際衝突中牽制美國。除了中國，報告亦都提到俄羅斯、北韓和伊朗對美國構成的威脅，又警告氣候變化和科技發展等全球挑戰可能擾亂傳統商業和社會。中國外長秦剛日前表示，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本港方面，今早港内能见度曾经降至3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珠海学院一段慢车，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在三圣村，入屯门方向龙尾排到去春和海景大厦对出。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啦。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 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对出。另外啦，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啦，油麻地嘅西贡街啦，咁而家西贡街介乎广东道至到伟晴街一段咧，仍然系慢线封闭。将军澳嘅骏日街有路陷，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啊，就系骏日街有路陷。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梧州精选， 由佢哋导航，寻找混沌中的光。 咁多位团员认为呢首作品推出嘅时候，正正系佢哋个人嘅成长期嚟嘅。有各自需要克服嘅事啦，亦都等待苏情归队。对于佢哋呢一首系一首代表希望嘅作品。作曲 Andrew 填词 Tim Lui， 编曲监制 Rubber Band。上榜四星期，回落十二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九位 ，Color The Bright Sid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以前咧，我会好介意。啱啱入行嘅时候，点解话我冇得罪你嘅？即以前系会咁样谂嘅。大人大咗，或者一路做落去嘅日子，会觉得诶，原来有人去留意自己喺呢个市场上边，都仲算系一件唔错嘅事。如果有朝一日连俾人闹嘅位置都冇埋嘅话，就证明自己完全失去市场嘅价值。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国剧八三零，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输赢。 为咗高度还原销售人员嘅生活状态，开拍之前，导演带住陈坤同埋辛芷蕾等主创去到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销售岗位嗰度实习，希望佢哋可以有最贴近角色原型嘅感受。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钟哥，哦小 白 你哋好， 系咁啊睇睇啦，市况咧近排都有比较大嘅变化，因为咧美国嘅加息步伐有机会再提速啦，咁啊琴日震走咗咧恒指483点，系啦，咁啊高位曾经再跌得多啲，跌500几点添啊，曾经穿过 两万点啦。咁啊，琴日收市就20,051点，咁但系睇到今日美股都麻麻地啊。咁啊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近排咧，即系除咗市况嘅波动咧，北水啊，趁住跌市咧都密密买货噶，但系又唔见到啊一个比较大嘅反弹咁样。咁啊，再加上两会啦，继续有好多新嘅消息出台啦，咁样。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啦，唔该晒你啊， 好，即係實在太多嘢要同大家跟進同講啦，咁甚至乎咧講到香港個股市咧，比起尋日同前日咧，最高位同最低位咧，一句講大咧就真係咧通殺嘅。點解咧？真係牛熊都通殺啊！跟住後跌落回成1000点又多，點解會有個咁嘅情況咧？咁就係好快咁同大家跟進一下啲嘅比較重要嘅嘢先。首先一定要講頭先阿 O 講嘅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啦，嗱話曬即係始終。即係美元，以至到聯儲局，好影響全球資金嘅流向，唔係淨係啲錢走去邊個貨幣，講緊咧唔同嘅資產，講緊由股市到債券嘅價格咧，都有個非常之莫大影響。咁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咧都本來就睇住阿鮑威爾咧，睇下佢有啲咩講咁啦。咁其實佢不嬲咧講嘢都係戴住個粗框眼鏡得嚟咧，又有個好嚴謹嘅態度，嚴肅嘅表情。今次咧就直情好嚴厲嘅言辭添。咁講啲乜？咪就係話喂個通脹，你真係唔好當佢唔係嘢喎。仲有咧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就仲有加喎。咁佢真係咁講啊嘛。咁當然啦，佢之後都想補翻飛就話，咁我又未諗定。即是話個局方又未真係決定肯定誒嚟緊今次嘅議息會議就一定要加半厘，咁但係咧即係距離剩翻個18日，咁仲有咧就嗱當然經濟數據日日都有啦，尤其是反映通貨膨脹嘅，咁但係剩翻個18日咧，大家就會13日，大家就會覺得睇嚟咧加半厘嘅機會真係越嚟越大，咁起碼去到而家呢一秒鐘就算啦。佢話未決定都好啦，但係個機會率又好大啊，咁所以而家咧喺呢一秒鐘咧，講緊三月份今次仲有即係剩翻嗰即係兩個禮拜唔到啊，咁啊呢次嘅議息會議咧，估計加息可能去到成半厘嘅機會率咧，就甚嚣塵上啦。咁而家呢一秒鐘我即使睇緊個期貨咧，都上去到咧就係78.6%嘅機會率嘅。咁而呢個機會咧係講緊啲咩概念咧？就講一個月之前咧。其實講緊只係唔夠一成嘅機會，但係而家就講緊去到咧就嚟八成嘅機會，咁所以其實咧加息嗰個幅度咧係明顯地有個好顯著升温嘅情況。咁再者咧就尋晚啦，咁呢個咧就之前一日已經出現咗啦，所以尋日個港股亦都跌咗落嚟。咁但係睇翻尋日咧就私營嗰、那個即係話就業市場嘅人數啦，即係講我哋講緊 ADP 嗰、那個即係數據咧，反映咧呢個私營企業咧嗰、那個職位咧喺二月份增加咗242,000个。嗱，當然如果我哋要去睇咧，比一月份咧多得嚟，亦都比喺市場預測係多咧，咁都係反映得到咧美國嘅就業市場咧真係仍然係好暢旺。嗱，當然我哋冷靜去睇咧，呢、這個暢旺咧可能都係集中咗喺某一啲嘅行業裏面嘅啫。都是可能是一些即是蓝领一些的工种啦，不过点都好，总之一句讲就都是这个数据好劲啦，所以呢就进一步再强化了呢联储局在嚟緊即是加息半厘，甚至乎呢真是所谓的进入的高原期呢，即是加到几时才可以有机会停呢，已经是最个股的机会率最大，应该去到成5.5厘和5.75厘不多，咁所以呢个就成为了即是港股尋日跌的理由。咁仲有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一个好大的改变在这一刻。咁但係當然啦，亦都唔止呢樣嘢嘅。同喺歐洲講啦，就係兩會，咁而家就正係如火如荼咁舉行啦。咁但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就真係啦，喺開幕嘅時間，咁就真係都比較多嘅消息。咁到現在咧，可能又會慢翻少少嘅。嗱，唔係冇嘅，因為始終畢竟咧，今年內地嘅經濟既然定咗個調啦。增長係5%，咁舊年都有增長目標價5.5%，咁但係爭好多啊嘛，唔到數啊嘛，得3%，咁所以今年你話喂定個調係5%，咁係正面樂觀積極啊，定係負面悲觀消極咧？咁我都係比較持平客觀理性咁去講咧，就是、其實都正正常常嘅，因為正所謂講得太高，如果唔到數，咁咪搞到舊年咁。 所以呢定个目标唔好定咁高先，超越咁到时可能就会令到市场更加有惊喜啦，即係亦都因为去年就有疫情啦，有风控啦，好多样嘢，咁但係而家唔係啦嘛，呢啲全部成为过去，明显地睇到内地经济数据喺疫情后嘅十二月啊、一月啊，甚至乎二月份真係有个好明显嘅复苏嘛，咁所以起码喺呢样嘢呢就会即係大家都會有多少信心，就對於即係內地經濟增長嘅表現咧，有個比較樂觀啲嘅預期。咁但係畢竟就係呢樣嘢，本來樂觀，跟住個加息嘅預期就悲觀，咁所以令到個港股就真係只係兩日啫，高低位就已經冇咗成一千點。咁當然我又會咁諗，又唔會話真係跌好多好多嘅港股，畢竟就係而家大家都會等住兩會，仲可能會有更加多唔同嘅一啲刺激經濟措施啦。咁但係就係呢個加息預期突如其來嘅，即係一個咁嘅急劇同戲劇性嘅變化咧，就真係冇乜計仔咯。 咁啊想講下另一樣嘢，咁以前有個女星叫阿翁虹啊，而家都係喺拍緊戲咁樣咧。佢個廣告咧好記得嘅。又要飛啦咁樣，所以我話真係唔好講啲過頭説話。佢講咗呢句之後咧，估唔到啱過去嗰幾年咧，就大家想飛都冇得飛啊！咁所以啲航空股板塊咧，真係中伏啊嘛。咁譬如睇翻國泰咧，舊年虧損去到66億，但又唔係悲觀得曬，因為隨住疫情放緩咧，佢下半年虧損就收窄，即係同埋佢旗下嘅航空公司或者啲附屬公司咧，其實都已經開始賺緊錢添。如果睇到佢之前就咁差，而家又慢慢向好，其實國泰呢個板塊，我哋可唔可以望一望再睇多啲咧 ？Dicky， 唉，真係以前就話天氣不似預期啊，要走都要飛噶嘛。而家就唔係啦。不過咁講，而家咧就係報復性咁去飛噶啦。係 啊， 即係我今年咧都已經係密羅緊股咧，已經係即係訂曬機票啊。 嚇，你快啦 ，Dicky。 有幾多日大假？咁正所謂係有大假，總要放，要飛嘅。 啊，真係令人好羨慕啊！係啊，上兩個禮拜係生日週，已經 plan 緊 free 啦。唉，呢啲咪就係開心人生咯。 Dicky 年頭開始 plan 曬 ，Dicky 唔怪不得知，即係個市震盪，你都好似即係 處之泰然。 云淡风轻咁样，笑看人生啊！ 咁做人都要咁噶嘛，即系每日都有晨光第一。 系嘅，冇错嘅，冇错嘅。 晏啲又开心日报啦，系 啦，开心开心啦，真系。好，讲翻国泰先， 系啦，系讲翻呢间航空公司。 系国泰。 头先阿钟哥都讲啦，就系话国泰，哇，即系旧年錄得一個即係都幾誇張嘅虧損，咁不過咧，我哋金融市場永遠都會睇未來嘅，即係話好啦，跌就係過去啦，咁嚟緊會唔會好翻啲咧？咁好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是，就咁講舊年嘅下半年咧，如果真係比上半年，因為即係講緊開始慢慢即係開始放鬆啦，疫情嘅一啲防控嘅管理啊，啲機開翻開始多翻啲。都已經有個比較好嘅情況，咁所以我都會相信咧，即係如果你話整體嗰個客即係客運嘅運力咧，如果你話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即係當然集中講國泰航空啦，咁啊喺目前呢一刻已經係翻去疫情前大概咧就即係五成嘅水平，咁啲航點咧都回復翻去，即係唔係話好多，咁但係都有70个啦，咁咯未來都會繼續加班啦，同加航點啦，咁呢個我會覺得就係、是。一句講曬啦，即係最壞最壞嘅情況就已經係完完全全成為過去。不過畢竟咧就係、是、即係可能係大家已經係喺今年嘅年初已經係對於復常嘅概念有個比較樂觀啲嘅睇法，咁佢股價就升咗上去。咁到現在咧，又係嗰句，即係炒富中衰見家翁，即係舊年唔好嘅業績咧，始終都要見面向股通。咁所以見得到有個咁嘅表現嘅時間咧，就個股價又落翻啲嚟咯。不過我覺得嚟到而家呢啲水平咧。可能又會好翻少少，即係畢竟即係好客觀去講，今年都真係有個好否極泰來嘅情況咯。喺整體嘅航空業，而特別係國泰航空啦，因為即係我哋即係個復常嘅步伐係比國際上都係慢咗少少嘅，咁所以而家呢刻就即係都只好講一句就係話，即係最壞情況過去。否極泰來漸入佳境咁啦，包括佢嘅業績同股價都係 咁啊，除咗即係留意佢嗰、那個希望佢嘅股價會越做越好之外咧，咁啊希望佢啲機票可以賣翻平啲啦。 係啦、 啊，即係隨住 期待中，我哋都想享樂人生㗎 ，Dicky。 係咯、啊，即係有啲咧，佢大部分即係香港朋友，尤其是我呢啲年齡層嗰啲，最喜歡去嗰啲。 稱之為鄉下，其實就冇乜拉更啊，同嗰個地方。不過好中意去旅行，例如日本咁咧，啲機票嘅價格居高不下。不過其實咧，即係買機票都有啲方法係可以買平啲，同埋兑換機位都有啲技巧。咁但係咧，真係對唔住啦，即係呢啲技巧就暫時喺呢一秒鐘冇辦法。系教神光嘅，有机会嘅， 交流 接 多，好啊。不过都另外就问一问啦，就系、其实我哋见得到嗱，航空板块就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到电信板块咧，咁啊亦都睇得出咧，就系、譬如一啲嘅评级指出啊，本地嘅电信啫就受惠于经济复苏，咁啊漫游需求上升，咁咧就上调咗香港一啲嘅叫做电信公司嘅评级去到买入。咁如果呢一类型叫做电信板块嘅话咧，呢啲电话即系打完之后系咪即系通咗？嘅固然之好啦，唔通我冚线系咪真系受惠于呢个叫做股份啊？仍然系息率高嘅退役可守咧？ 其实咁讲，小白，我都同意嘅。嗱，首先第一件事就话啲中电信股其实都系近期咧表现得比较好啲嘅。咁、我谂嗱，两个原因啦，第一。的而且確係嘅，佢哋估值比較係合理嘅。第二咧，息率真係會比較高。咁第三咧，就係話去到而家 5G 嘅世代咧、可能亦都會比 4G 咧，即係網絡營運商嘅即係話空間會多咗啲。即係以往咧，3G 之前嘅年代咧，佢哋係即係話方紅大字雞嚟嘅。講嗰陣時未有咁多應用程式㗎，係要 send 短信，佢哋可以賺到錢嘅。後來冇啦，基本上所有賺得最多都係啲。所謂嘅即係話一啲開發商就係嗰啲手機應用程式，咁而家咧即係網絡營運商又好似又好翻啲啲，因為講緊由雲端啊，以至到喺 5G 嘅世代裏面咧，佢哋亦都可以即係話喺業務嘅發展同拓展嗰度咧個空間又多咗啲。咁頭先你講嘅係其中一樣嚟嘅，因為的而且確咧。好多嘢競爭都好白熱化、好激烈嘅啦，但係去到 5G 咧，嗰、那個即係簡單啲講，譬如月費咧，都係已經係一個相對唔係話即係再用價格戰去競爭。咁而再者咧，就係話一啲即係話附加嘅服務，例如即係漫遊咧，佢真係唔會平俾你好多嘅。即係無論你話啊買咗某一啲即係所謂嘅一啲嘅月費計劃，咁可能你一年嚇飛幾多日，咁都可以任用，咁即係會有呢啲計劃，但係都係一啲額外嘅收費。所以當即係旅遊嘅人係多咗，譬如以香港嘅電信嘅網絡營運商嚟講，即係而家復常啲人飛翻咧，咁的而且確係會帶動到佢哋業績，呢個都係客觀嘅事實。咁同埋就喺香港其實亦都係呢、這個行業都好寡頭壟斷嘅，咁同埋亦都唔係好多間嘅啫，咁所以就即係暫時嚟睇，中資電信股行咗升咗啦，咁我諗香港嗰啲都會慢慢又好翻啲咯，我同意。 系啊，咁啊，今日原先仲想抽多啲时间同你讲下电视广播四日之内升咗2.5% 嘅嗰个大货，因为即系媒体股咧，其实一年啊都冇一两次大升嘅。琴日唔止呢一间公司升嘅，基本上 其他都升啊，网购全部升晒。 系啊，喺香港上市嘅所有媒体公司咧，都有一个显著嘅升势。不过无奈啦，时间所限啊，未能够可以同大家 cover 下啦。咁啊，听日节目时间再同啊。Dicky 去再倾偈咯，好嘛？多谢你，拜拜， 多谢 Dicky。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头先大家都话想飞啊嘛，系咪先？咁小白头先都有讲啦，话去日本可以有啲野外定向啊，或者玩下啲唔同嘅用 VR AR 玩嘅一啲游戏啦，咁样咁啊，增添咗咧去旅游嘅时候咧，即系嘅动力啊，咁样。咁你去到旅游嘅时候，梗系要上网卡噶啦，系咪先？或者你要用嗰啲 WiFi 蛋啊？过往你系点样用呢啲数据同埋买呢啲 WiFi 卡嘅咧？我想问一下啦， WiFi 蛋好似淨係試過去旅行咧，同幾個朋友一齊租一個嚟， 就 share 咁樣係嘛？ 係啦，但係好煩咯、啊，我覺得，因為咧你去到機場又要借，然後翻到嚟又 要 還，係啦，所以我覺得 SIM 卡係好容易的， 上等人士咯，有借有還啊，係 啦，唔得啊，攞唔翻按金啊。 其實 WiFi 蛋咧，我自己覺得，如果你一班朋友去 share 一個 WiFi 蛋，嘅最大問題就係你成班朋友你唔可以分開活動，因為你可能譬如你五個人嘅咁你。三个行左，两个行右，咁你个 WiFi 等跟边个啊？ 都做五个咯，就每人一个更新。 系啊，咁所以我就用咗第二个方法，就系咩咧？就直头喺个月费计划嗰度就同翻电信商倾，咁佢通常都有啲 package 咧，就话你去边一个嘅地方，咁可能有一个星期，咁你就有无限嘅，又有嗰啲咩几多 G 之后又揿翻低你嗰一类型咁样嘅 package 嘅。咁我通常都会 join 嗰啲嘅。咁你无论系而家打电话，其实用佢哋啲软件打电话都得噶嘛，即系唔使下。漫游噶嘛，咁用翻嗰啲去到做主力沟通，咁就可以咧。 你成班朋友去，但成全部都可以分开活动，但又可以 keep in touch 啦、 嗯。嗯，小白嗰个真系一个方法嚟噶。不过与此同时，大家又点样可以再平啲、再着数啲咧？诶、哎，我帮大家揾到呢个几得意。咁一间日本嘅电信供应商啦，系一个旅游平台一齐合作嘅，喺全日本咧22个机场咧都提供咗免费嘅 SIM 卡自取服务，系免费嘅。咁、嗯、啊，覆盖咗咧东京啦、大阪啦、北海道等等啦，游客咧只需要下载一个 app 啦。咁、 嗯、 呢个你上网揾啦。其实呢个免费嘅 SIM 卡嘅资讯，你睇日本免费 SIM 卡。开会员跟住就会得到当中嘅资讯呀。咁我与电台嘅缘故，我唔能够将人哋间公司讲出嚟呀。咁样总之呢，你 download 咗呢间公司嘅 app， 咁呢并且成为会员呢，就可以、就可以预约呢领取免费嘅 SIM 卡啦。咁样呢张 SIM 卡呢就免费嘅数据呢有500 MB。咁嗱，一定唔夠你話 upload 條片啊，係啦，一定唔夠話你 upload 條片啊，或者話要做 live 啊咁樣啊。等我哋依家咧喺呢個大阪有隻蟹嘅地方，睇下佢仲啲蟹好唔好食先咁樣，係咪啊？喺嗰個道頓咩啊？骨定系屈啊？我都真系唔识读啊！骨啊咁样，咁啊睇下有冇食先。咁你一定唔够呢个数据做呢一件事。不过以备不时之需，有第二张卡有500 MB 一个叫做后备方案俾你用。 够 send test message 咯， 够系咯，即系做啲基本嘢 OK 咯，即系打啲即系紧急啲嘅电话 OK。 不过呢啲都要留意，佢会唔会有啲条款就系当你用完500 MB 之后咧，通常有啲制叫你揿嘅，需唔需要额外再选购佢哋嘅其他？其他月費計劃 呢個 你就大家要 小心啦。呢個你又自己撳翻啦， 係啊，呢個要自己撳翻啦。 我都未有得飛日本，我只係揾呢個資訊同大家去 share 一個免費嘅資訊， 同埋都要睇清楚佢哋嗰啲support 機嘅機種嘅型號，因為有啲可能佢哋已經行緊 eSIM 啊。咁我唔知佢呢只係咪都係已經行緊 eSIM 啦。歐美好多地方都已經行緊嘅。 咁啊，另外 我電話仲係用緊水壺嗰啲咁樣啊， 係咪真係㗎？ 扭出嚟真係有水， 好貴啊！你嗰啲舊電話，你知唔知第一代啊？阿教主嗰個牌子嘅電話啊，賣幾多錢啊？ 嗯。 喺呢个苏富比拍卖， 仲要冇开封嗰啲， 系咯？ 你讲紧iLong 啊？系啊，第一代啊，冇开封啊！ 哇，第一代我都好似唔记得个样系点样添。 升咗50倍啊，个价格 咁多， 系啊， 所以嗰个唔开得噶，原来开咗里边系冇嘢咁 样，真系唔知道啦。咁啊，即系总之，大家去玩嘅时候玩得安心，同埋放心，同埋咧，即系希望大家可以悭啲钱咧，就令到个旅途更加愉快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疗卫生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接受访问时话：，内地去年底面对新冠疫情高峰，医疗系统受到非常大挑战，但最终还能承受。早前取消隔离政策后，今年春节后疫情冇加剧。達到低流行穩定階段，民眾基本上生活回復正常，相信可維持一段長時間，但目前仍需要留意會否有新的變異病毒株。他說參考香港早前面對不同 Omicron 變異病毒分支流行，但沒有造成很大衝擊，加上現在疫苗、藥物和醫療資源已經到位，相信日後內地即使有新一波疫情，亦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全球總體上已經走出疫情。國泰航空集團表示，旗下的國泰和香港快運航空現在的客運運力已經恢復到疫情前大約一半水平，預計今年底將可以回到疫情前70%。集團期望到明年底客貨運力將可完全恢復到疫情前正常水平。國泰又說去年成功招聘大約2000人，今年目標增聘3000人，而員工流失率已經回復到正常水平。至於機票價格，集團表示雖然現在票價仍然高於疫情前水平，但是隨著運力逐步恢復，價格亦會隨之下降。 烏克蘭軍方繼續死守東部城鎮巴克穆特，不過俄羅斯僱傭兵組織雅格納集團創辦人普里戈任表示，他的部隊已經佔領巴克穆特全部東部地區。他又要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派出有適當裝備的士兵到巴克穆特，並同時撤離當地的長者和兒童。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就表示，經過幾個月的激戰，巴克穆特可能會在未來幾日落入俄羅斯手中。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利就說，建議歐盟花費10億歐元為烏克蘭聯合採購彈藥並補充庫存。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之前就敦促歐盟支持一項以40億歐元購買100萬枚炮彈的計劃，以幫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入侵並補充庫存。世界衛生組織以行為不當解除西太平洋區域主任葛西健的任命。世衛從2021年下半年起接獲多宗對葛西健的指控，涉及種族歧視和言語霸凌等濫權行為。葛西健在去年8月起停職休假。世衛表示，根據世衛對濫權行為零容忍政策，對相關指控進行調查和審查，確認葛西健存在行為不當，經慎重考慮決定終止他的任命。有報道指，世衛執行委員會是在日內瓦召開兩日特別會議後作出有關的決定，又指執委會在最後一刻仍然給予葛西健自行辭職的選項，但是遭到葛西健拒絕。執委會最後以13票贊成11票反對通過解除任命的決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桥面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东村噶。重复多次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深井东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西天桥去回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对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在山道。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啦。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喺科学园。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屯门乡事会路爆水管嘅封路咧，咁而家已经系重开啊。屯门嘅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全线解封，咁受影响嘅巴士咧都行翻原有嘅路线噶。咁另外将军澳嘅骏逸街有路陷啦，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咧。巴士行呢段嘅进入街咧，都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飞扬大奖，女歌手金奖。梁 咏琪，多谢香港电台，令到我跌咗落个窿度，我系要飞翻起身。如果真系话要飞咧，其实一个人系飞唔到噶，系要需要好多好多人去帮我先可以飞翻起身。每个人都喺我背后拱我，帮我一把，帮我飞翻起身。多谢佢哋。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最近有一间社交软件公司旗下所有的通讯软件和相片分享应用程式都加入了虚拟替身功能，用户可以自选不同的肤色、眼、耳、口、鼻、面部特征和身形，除了做头像还可以发送虚拟替身贴纸，说不定第日可以在元宇宙用。 逢星期六早上6至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洪建威知识会社。 中国、希腊同样是诗嘅国度，希腊人对自己民族的诗歌辉煌传统深感自豪。 我一次去到一间印刷铺，那个人就跟我说，我们这大部分是诗集，虽然未必是间间这样，但是都反映一个现象。 星期六晚9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开卷乐，主持冯杰、郑正恒。 请来浸大中文系荣誉教授邝建恒介绍新书《泽艺西东希腊中国》。 速度、力量、意志力，每场战斗从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因为有神一样的队友。电视节目《港将神队友》每集专访香港运动员和他们背后的团队，从家人、教练、运动心理学家以至体育科研队伍，呈现同行故事，燃烧每滴热血。《港将神队友》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1日24小时咧，我哋好简单去分咧，就分3更啦，早午晚3更咁样啊。咁其实咧，每一个时段，咁你个清醒状态都唔同噶。朝早起身，可能都仲系未瞓醒咁样啊。晏昼咧，太阳高高挂。又好似熱得就係又係瞓唔醒咁樣啊！夜晚好眼瞓啦，又係瞓唔醒。咦，好似3更都係瞓唔醒咁樣啊！不過唔緊要嘅。咁但係唔同嘅時段咧，大家都可能打開電視或者而家隨時上互聯網都可以揾到嘢睇嘅。 係。 咁但係咧，唔係樣樣嘢都啱嗰個時段你去欣賞嘅。 嗯。 咁譬如話你朝早一起身，喂，突然間睇啲好沉重嘅戲，你會覺得哇！使唔使咁早就睇呢啲戏啊？咁未必会觉得喺嗰个时候适合欣赏。 晨早流流唔通侏罗纪咩？ 系啦，咁好似太早啊！ 前世未必可能追过咩？ 唔使咁早啊！咁所以咧，其实唔同嘅时段都有啲啱你睇嘅戏嘅。咁所以今日咧就想讲下，如果朝早我哋想睇场戏或者睇个电视剧，有冇推介系适合？晨早流流去睇嘅戏 咧，睇早场系嘛？ 睇个早场啦。咁当然咧，话如果戏院睇早场，可能你会跟翻个票价咧，当然最吸引。但系佢最早可能系10点零钟已经有得睇噶啦嘛。咁如果有啲咩电视剧、电影，你觉得哇，朝早睇啱数，可以推介一下。 朝早咧，应该睇啲 文青小品， 啊、 因为咧你仲顶得顺，唔会瞌眼瞓咁样。嗰阵时咧，即系认真做下电影嘅时候咧，咁有啲试片场噶嘛，佢、啲试片室嗰度睇噶，就唔系喺电影院嗰度睇， 即系十个人左右一齐睇嗰啲咁 样。四五个人嘅， 好得意喎！ 咁你做完访问先可以访问嘉宾噶嘛？嗱、 啊， 我真系 睇完嗰个戏之后先访问到个嘉宾。 我觉得系啊吓，好深化，即系嗰啲媒体朋友，你未睇嗰部戏咧，你真系唔好访问个嘉宾，即系基本。嘅尊重同埋做功課， 係噶係噶係， 呢個好重要嘅。咁啊，鐘哥一定會咁樣做啦。咁、我嗰陣時都係啊，即係睇啲文青戲，即係嗰陣時內地有啲電影咧係相對文青啊。我記得係睇邊部咧？好似田壯壯導演嘅《狼災記》，咁、個女主角就係 Maggie Q 啦，個男主角咧就係小田切讓。 小田切讓， 哇！咁、即係搶狼， 靚仔靚女啊， 唔係 你係咪？你系咪真系睇过先？ 唔系冇睇过，我意思系嗰个男女主角啊，净系个样应该唔几好睇咁样。 《狼灾记》咧系讲狼嘅，入边咧充满住都系好多狼群啦、咁样啦。咁、个内容咧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咁但系之后要访问，哇呢啲国宝级嘅大导演田壮壮又要用国语，咁你好努力去睇啦。哇！你如果唔朝头早睇咧？我心谂，我一定唔可以完成到成部戏、好彩朝头早够精神啊，因为你真系搞唔掂咁样咯，系咪先？ 嗱，譬如朝早咧，我就最怕睇一种剧种嘅，即系嗰啲要解谜嗰啲啊，即系要估嗰啲咧，因为真系个人嗰个脑筋咧未 turn 到啊嘛，我会掹整嘅。如果朝早一早睇嗰啲，你会掹整嘅，所以我朝早一定会拣一啲咧最简单嘅， 系 即系甚至乎咧。讲埋俾你听做乜嘢，咁、就仲要讲俾你听嘅，讲晒 睇睇卡通片得唔得啊？朝头早 卡通片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啦，咁但系都系想睇一啲咧拣嘅，咁我就喺讲睇下有啲咩推介啊，即系全部都系讲俾你听嗰啲，唔使谂噶。 诶，船仔同小白， 我啲搞笑咯，我系唔中意睇剧或者电视剧啊，朝头早，因为我觉得呢一日咧系我成日最精神嘅时候。 朝早啊， 系啦，最精神嘅时候应该睇啲有多啲知识性嘅嘢啊。系啦，我反而会睇 documentary 啊，纪录片啊，或者一啲资讯性嘅节目咯。 点解咧咁早？ 吓就系咁样，我先吸收到噶嘛。朝头早上堂啲嘢应该 真系精神啲嘅， 系精神啲，应该会最容易吸收到。 咁你朝头早咪可以睇啲咩非洲大迁徙嗰啲？ 我得意啊，我真系会睇噶，有时 好好睇啊，其实好疗愈啊， 动物奇观， 动物大迁徙其实好疗愈啊，即系有时开住咧睇 蝴蝶嘅演化， 系啊， 我真系好中意睇呢啲噶， 系啊系啊，即 系 本源啲啊嘛， 系睇翻个大自然啊嘛。嗱，讲到就好似N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咧，有一个叫做。白人社会实验啊， 吓 有冇睇过啊？ 我有啊，你睇呢、這个？ 我睇呢个好好睇、 啊，朝早 系 我呢个夜晚先敢睇噶， 呢、這个好 heavy 吓、 啊，好好睇、啊，我觉得 唔紧要，冇话呢样嘢唔好睇。首先 系啊，我 系佢个命题系 朝 头早啱睇， 因为佢就系可以思考呢啲问题咯。朝头早唔系啊，夜晚嗰度应该我系预备瞓觉咧，睇翻啲安眠嗰啲瞓觉戏啊，差唔多啦。 我又系夜晚嗱，阿钟哥你搵又讲夜晚戏啦，我夜晚好中意睇恐怖片嘅。 点解咧？ 因为咧，我觉得咧，现实世界咧比恐怖片 更 恐怖，所以你睇完恐怖片冇乜嘢，瞓觉啦，系啊，瞓觉啦。 我夜晚睇恐怖片咧，我系衰嘅，我中意插黑风， 系我都系噶， 惊到一个点咧。 我好中意睇恐怖片嘅，其实 都麻麻地，即系恐怖片类型咧，我麻麻地嘅，我本身就 系 即系早唔 系 我都未必会选择嘅。即系如果你话惊栗片，就会争好远。 系咯，你睇 3D 变种食人仓，你都系笑住嚟睇啦，有乜所谓啫？ 我真系觉得好恐怖呢啲，我唔睇噶，我连侏罗纪公园我都觉得好恐怖。 吓 我 系啊。我唔睇噶，我次次一开我屋企人一开《侏罗纪公园》，我就翻入房咯。 哇！我话俾阿斯蒂芬斯不宝听，侏罗纪 咁你拣嗰啲 documentary 都要拣下，即系你就算拣嗰啲大自然嗰啲，你都唔可以睇咩非洲狮子跌咗只鹿嗰啲。 你嗰啲我由细开始睇到大咧，咁就已经免疫咗。 弱肉强食嘅世界， 佢好 double standard 咯。嗱，狮子食只鹿你 OK， 跟住咧暴龙咧食只速龙又唔得， 唔得有啲恐怖。 你讲齐啦， 恐怖个位系恐龙食人啊， 哦， 系唔系佢食只恐龙？ 恐龙好少食人嘅，就是、恐龙片入边咧，你因为你冇睇过，其实咧喺侏罗纪公园、侏罗纪世界入边咧，所有小朋友都系免疫唔使死噶嘛。 好似系， 如果你咁样就惊我点样介绍你睇《进击的巨人》啊？ 同埋咧，《侏罗纪公园》入面咧， 啲恐龙就系食坏人噶，佢唔食好人噶。 贪心嗰啲人咧， 系 啊，恐龙 你啲主角光环未有一个主角挂过嘅， 永远都系最后关受得甩 嘅。配角总有啲好嘅配角都会俾人食噶嘛， 冇、 嗯、 都 真系冇噶， 就系得嗰啲疯狂嘅坏博士啊，或者嗰啲发展土地嘅发展商先会俾只恐龙嗒，系咯，我印象之中系咁噶。 咁你睇唔睇哥斯拉噶？ 唔睇噶， 哥斯拉。 以前我睇 King Kong 喎、 啊、，King Kong 系因为有佢追女仔啫、 啊、 ，King Kong 系一个追女仔嘅故事嚟噶嘛， 系、啊、一个爱情嘅故事。 佢、啊、一个追女仔，好啦，你休息一阵先，到小八讲下，系到小八 讲你讲嗰啲，我转一转，我转咧就系朝头早睇嗰啲其实有部分嘅剧集佢系个限时系22分钟到一集嘅，咁中哥都知道边啲啦。咁嗰一类嘅剧集咧，其实仲要揾多一个嘅题材咧，系、比较上讲休闲啦、旅游啦，甚至乎系讲轻松讲食物嘅。我觉得就呢个就最简单啦。你朝头早咧，你开住咁又你想要画面嘅时候咧，佢就不断有啲好靓嘅食物啦，俾你望下，跟住咧又可以话俾你听啊。如果我去旅游嘅、去边一带，可以用啲咩方法去旅游咧？咁、你就可以得闲望下啲咁靓嘅风景。望下啲咁靚嘅食物，係啦，咁就會令到你嗰日就可能有更加大嘅動力。哦，我今日放咗工或者放咗學之後，我都想去食邊一類型嘅食物，我都想去一類邊一類型嘅環境去享受一下。咁、好似咧，由佢嗰個嘅集數啊，幫你諗咗你今日可以喺邊一個方向嗰度 relax 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idea 俾大家朝头早睇完之后、可以帮到你下昼同夜晚嗰个嘅选择啦。 钟哥你啊，应该有一男子嘅推介啦，系咪？ 我先讲咗嗰个时间长短先啊，即系譬如仲话小白讲嗰啲廿零分钟，即系当系半小时制作咧。咁、其实香港以前咧，最早叫做最早期，你朝早开住个电视有得睇嘅咧，其实系重播粤语长片咯。 系， 即系睇粤语长片嘅咋， 好似系。 但粤语长片咧，你讲紧都个几钟嘅，因为佢真系一套以前嘅电影嚟噶嘛。咁我觉得朝早睇咁长又系辛苦嘅。咁兼且一个时间上，可能我哋要翻工或者你要做家务，你唔会可以咁坐定睇咁长嘅戏噶嘛。咁跟住咧，有一段时间咧，佢会重播翻一啲以前喺嗰啲综合性节目啊，《欢乐今宵》里边嘅短剧。 哦， 咁嗰啲十零分钟啊嘛，其实呢个系啱数嘅。就是、我成日覺得咧，香港就欠缺咗一個咁樣嘅諗法啊。譬如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一啲叫做神間劇噶嘛。朝早好短嘅，15分鐘，15分鐘完噶啦。咁譬如話你要出門口，我想睇，15分鐘出街咯。我要做家務，15分鐘得睇完出街咯。同埋佢通常神間劇朝早有一個特色嘅就係好簡單嘅故仔，純粹講一個人嘅成長啫。由細路仔做到大人，即係嗰個橫跨，因為佢成差唔多一年9个月至一年嘅集數咁樣噶嘛。咁佢朝朝都做，咁就講一啲好簡單嘅嘢，話俾你聽。哦，你今日翻學做啲乜嘢啊？咁跟住有少少一個感人嘅故事，咁裏邊咧可能係得4-5场戲嘅啫，就完啦。你唔需要去花太多嘅腦筋，純粹咧只係去感受一下嗰個角色嘅成長。同佢一齊過一年嘅啫，即係佢一路大個啊嘛。其實就係呢一個，其實覺得好應該引入香港，即係等大家朝早，譬如翻工之前，哎呀，我早15分鐘起身，譬如7点，我可以除咗你可以睇新聞資訊，咁我多個選擇睇一啲咁樣簡單嘅劇集咯。咁咪話有一個咧，我係幾想推介嘅，不過都已經係10多年前啦。咁叫做《小海女》啊。咁就係講兩個女仔，日本嘅咁樣，講兩個女仔嘅成長啫嘛。咁喺一個都市裏邊遷徙咗去翻跟阿媽翻到鄉下，就係捉嗰啲即係潛落水 嗰啲。 係 咪你講嗰個阿有川嫁純嗰個啊？ 就有川嫁純嘅出道之作啦。咁佢就係佢就做翻媽媽。后生时候回忆嗰个 有川 嘉纯， 而家冇咁靓，我觉得 唔同咗味道啦。 味道啊，真系研究一下啲女演员日本嘅演进，我好中意有川嘉纯。 我就觉得呢啲10零分钟嘅短嘅剧集咧，其实真系可以不妨大家可以即系从制作上去谂一谂，其实真系会系一个几好嘅。 我谂到，你开咪得咯。 都會，其實有機會， 其實都會係咪嚟緊就會啦。係咪？ 題外話，其實而家咧喺好多唔同嘅網上平台咧，你會留意一下，佢多咗一個界面叫做短視頻。即係短視頻咧，就係專係俾呢啲5分鐘啦、10分鐘咧，最長都係15分鐘，就係俾你揀呢一類型嘅劇集嚟睇嘅。咁呢個就係另一個最大嘅市場，嚟緊就係呢個係主流。 啱啊！呢個係抖音劇啊，係火紅咗一年㗎啦嚇。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嚟到3月9号都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爱的日子嚟嘅。不过如果你是近排有伤心事的话，今日是专登为你而设的。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转头话你知啊。 I think highly of Hawaii. I got a cheap flight and a plan. So heads up, Nancy, don't get antsy while I'm working on my tan. 'Cause it's crystal clear to me, a weekend in Waikiki is what I need. Yeah, I could use a sip of island serenity. 'Cause when I need a vacation.Aloha, let the good tides roll. Aloha, and mahalo. When I walk on the beach, I never want to leave. 'Cause when I get kind of salty, I need some vitamin C. I gotta go now, 'cause I'm a little worn down. And I'm a little worn out. And I need a vacation. Aloha, let the good tides roll. 'Cause when I get kind of salty, I need some vitamin C.Sitting calmly by a palm tree with a lemonade in my hand. I ain't concerned if I sunburn. I'll catch all the rays I can. 'Cause when my gusto gets low, then that's when I know I have a tropical deficiency. And a little sand between my toes is the remedy. 'Cause when I need a vacation, I need some vitamin C. Aloha. 叫做 National Get Over It Day。 Get Over It 的意思即是说算吧啦，忘记他啦，克服他啦，你得的。话说当年有一个人叫做 Jeff Goldblatt， 因为他被前度飞了，所以他很伤心。 要找个办法帮自己怎样可以克服到今次这么伤心。那于是乎他就在想，有什么日子是最好的呢？有什么日子又跟爱是最有关系的呢？他从个日历当中去计，情人节即是2月14号和愚人节4月1号中间有什么日子。简单下就揀了3月9号搭正中间的这一日，讲给自己听，我今日就要忘记他。所以如果你这一排都有些难关，有些不开心的话，就在今日一起 get over 他了。 说真的，只能陪你走到这。当夕阳余晖下落的此刻，错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都成了自责。最好的我有没有望着他，看了你不说的，紧握着手心的温热，不得不选择轻轻放手了。这是最后的一刻，谁都要学的一刻，我们曾那么快乐，再让分开都不舍，要去的爱见一色，独留你远渡跋涉，如果你哭了我会更舍不得。这是最好的一刻，也是最珍贵一刻，只要能有你陪着，什么都不重要了。最后的这一堂课，倒数的钟声响了，这世界寂寞之前我祈祷着能快乐。 属于周兴哲嘅作品啊，最后一堂课同大家讲下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但系咧局部地区能见度都系颇低嘅，日间咧相当温暖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哇，27度差唔多夏天都嚟咯，咁啊吹微风啦，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能见度都系较低一啲嘅，日间都系相当温暖啊，星期日晚上啦冻啲，北风增强啊，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早上就会清凉一啲嘅。依家咧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69%。咁啊，转个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一齐晨光第一线啦。 到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丽城花园。跟进翻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喺上桥位。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慢车，龙尾龙盘苑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平石村系挤塞，龙尾就喺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就喺定富街。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系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马场；吐露港公路 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车多缓慢，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泥围，仲有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是挤塞，而家车龙喺芙蓉山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运输署已去信车主，通知大家而家喺运输署登记嘅电子联络方式。仲未申请车辆贴嘅车主，可以用信中嘅电子联络方式收到一次性密码，就可以方便申请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加州嘅 Jason Derulo， 再加埋嚟自法国嘅 Number One DJ David Guetta， 呢一只歌咧又啱跳又好听啊！本周新入榜占第八位 ，Saturday Sunday。 Baby，I've been tripping, oh, I've been tripping about you daily. I've been out of my mind, looking all kind of crazy. Oh, hope you know I, hope you know I'm not greedy. I don't need all of your time, I only need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I don't need all of your time, I only need my super freak. 8 days a week, make sure you come, don't ever leave. Wake up in my t-shirt again, just so I can take it off. I'ma give this baby. Jason Derulo 咧有好多嘅作品都系咧啲快节奏啦，好爽朗嘅歌啊！今次呢一首都唔例外啊，超级啱听啊！占 Hong Kong Top Ten 星入榜第八位 ，Saturday Sunday Jason Derulo and David Guetta。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个市啦。咁啊升翻啲啊吓，咁啊港股 ADR 咧亦都系有得升嘅。咁你会睇到咧，即系琴日大跌市之后咧，究竟会唔会有个反弹嘅力度出现咗咧？有噶，不过睇翻 ADR 咧都系升翻90点度啊吓，麻麻地嘅。但系咧道指啦就跌58点，但系标指同埋纳指咧都相对靠稳。究竟今日市况系点咧？转个头啊，开市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底线咧继续请嚟林超豪李群篮球联盟嘅香港区总经理啊尹志远啊 Ranson 同我哋分享 ，Ranson 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头先见到 IG 你已经教紧波啦出去，咁啊真系唔讲得少，你都好啱喺晨光出现啊，朝头早教波，教练系咪开心啲咧？叫啲同學仔係咁來回跑，係咪好興奮啊？但係自己唔跑，攞住個 BB 吹雞。 唔係㗎，我哋都有好鼓勵㗎，因為其實我覺得一種文化嚟嘅，因為始終朝頭早練波咧，其實對啲小朋友喺翻學之前，其實真係練多課係相當之好，因為始終香港嘅學習環境，一個禮拜可能就係練到四至六個鐘頭，其實係真係有啲難去接到國際嘅舞台。所以變咗，我哋有時都希望朝頭早帶啲小朋友早啲翻去，可能練下體能啊，或者練下啲射波，一啲好基本嘅嘢，令到喺我哋真係平時 regular training 嘅時候咧，就可以做翻好多團體性、默契性嘅嘢。咁希望可以幫助到佢哋去到下一個層次。 嗯，咁啊，希望真係可以有其他多嘅後生仔啦，可以接觸到籃球之餘咧，仲可以啊喺國際嘅籃球舞台嗰度發光發亮啊！即係上一集記得講咗啲香港隊啦，其實我都覺得香港隊依家接棒嘅新生代咧，有幾位我好喜歡嘅球員啊，亦都打得好好。不過老實講，個身體質素要再強化一啲嚇，因為都係偏去溜瘦啊，即係有陣時人哋大隻啲嗰啲咧，一掉咧就真係成個彈開咯。就呢個就可能喺個重訓方面咧，要落啲苦功啦。嗱，今日嘅命題咧就係、是、唔止今日啦，即係往後幾集咧都係想咧 Ranson 去講下，即係你作為教練嘅角度啦，點樣睇依家FIBA 即係國際籃總啦，一啲新嘅吹罰模式啦，或者調翻轉頭喺 NBA 同埋 CBA 嘅世界都有啲唔同嘅規矩，特別係 NBA 啦，你見呢幾年就即係喺個走步啊或者 step back 啊嗰啲位嗰度咧，有陣時偶爾啊吹得緊啲，有陣時又會放鬆啲咁樣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喺 FIBA 我哋講翻國際嘅舞台上邊又有啲咩嘅唔同咧？交俾你娓娓道來啦，好嘛？唔該。 好啊 ，thank you。咁首先咧，如果 FIBA 同 NBA 啦，咁而球例上面啦，咁一定最唔同嘅就係個比賽時間啦。喺 NBA 嚟講咧，咁其實可能觀賞性啊、娛樂性比較多少少啦。咁所以咧，佢哋每一節咧就打十二分鐘，就打四節。咁但係 FIBA 咧，就打十分鐘同埋四節嘅。咁所以變咗呢度咧，已經成個比賽咧，其實爭咗成八分鐘。唔好睇少呢八分鐘啊，體能性咧真係相當之要求高嘅。另外咧就係、是、三分線啦，我諗而家香港好多人都好中意射三分啦，因為選擇分居嘅關係啦，咁所以變咗個個都全民投波啊 ，OK 射三分。咁其實咧 NBA 嘅三分線咧同FIBA 咧其實有啲唔同嘅喎 ，OK 三分線 NBA 嚟講咧係 7.24 米，而 FIBA 咧係 6.75 米，其實都爭得你又唔好話好多，大約一隻腳位咁樣，但係其實力度。都真系喺比赛入边咧，都有啲唔同嘅用嘅力度嚟讲， 一定系啦。即系呢个咧就往后再同 Ranson 讲下啲技术层面点样可以打好啲个篮球啦。意思系乜嘢呢？我哋成长嘅年代打学界啦，或者调翻转头打大专杯啦，就算打到踢踢裂啦咁样，哇，好劲好劲啊！你试下一带住个波即刻射球三分啦 ，long three 啊，你即刻咧。俾教练换走啦，入唔入都俾人换走。你根本我哋旧时学嗰套咧，就系个波咧要传晒五个人先嘅，又打下低位，又 high post low post， 啊搞唔掂入边咧先可以俾你怼球三分。即系篮球文化咧，即系日新月异啊，亦都打嘅方法好唔同啦，系咪啊，教练吓？ 绝对系啊，可能因为呢几年咧，可能喺个欧洲嗰个风格上边咧，好多都引入咗。所以變咗咧，已經再唔係咁單打嘅情況出現，而係好多一啲戰術上，其實好簡單睇到 NBA， 例如可能塞爾特人啦，你見到哇，真係嗰個戰術係非常之強嘅，萬物熱火佢哋又係喺個戰術上面做得相當之好，即係可能對比其他某啲球隊啦，可能會比較以個人單打為主，咁但係其實嗱，其實冇話邊個啱同錯嘅。是咪先？咁只不过每一队嘅风格唔同，咁啊睇下适用喺边一个身上咯。我觉得咁样会比较好少少。咁如果真系好唔同咧，就系、是、可能一个三秒区啦。进攻三秒就大家都有噶啦，但系喺 NBA 上边咧，其实仲会有埋一个防守三秒嘅，因为咧可能以前有一啲好比较大只啲嘅球员咧。咦，唔中意离开三秒区嘅，长期留喺入边嘅三秒区入边，咁所以变当时嘅NBA 嘅观赏性咧，就好似争咗少少，咁所以当时就因为咁样咧 ，NBA 就转咗嚟，就加埋一个叫防守三秒，当然都可以守联防嘅，咁但系咧我哋 FIBA 入边系唔会有防守三秒，即系其实你 楼入边几耐你都可以，但系原来机就系唔可以嘅。 系啊，呢、這个就系防守者啦。咁亦都增加咗个刺激度嘅。老实讲，即系 NBA 都系一个除咗运动竞技之外，仲系一个 entertainment 嚟嘅。咁你谂下，个个哇有几个大只佬喺下边守住个篮底，咁你长期喺下边，咁啊得分咪少咯。咁啊，普遍人都系中意睇得分啦，系咪先？ 冇错冇错。 咁所以啊，俾你啲防守人咧，唔可以成日企喺下面三秒嘅，要出下去。咁你一出去，人哋咪啊守住你，哎可以入去咯，爆你一球篮先，咁咪有得入樽睇下咯。我估类似系咁嘅情况啦。我都系一个篮球迷嚟嘅，往后咧可以同 Ranson 咧多讲少少，即系关于个篮球文化啦，又可以向你取下经啦。即系你而家教波， 大家分享下。 系你而家教都唔系，亦都真系向你取下经，因为你系教练，我唔系。正所谓近排嗰个入樽电影咁样，教练我好想打篮球，教练咧系真系好值得尊重嘅。我哋旧时啊，赢波好输波好啊，教练都系闹噶。我深信咧，依家做教练咧唔可以咁样闹噶啦。系啊，我记得 少嘅，系啊，鼓励多啲。 系啊，但系旧时我哋打学界咧，真系赢波咯，赢十几分咯，啲教练都闹噶。我唔知系咪嗰种恨铁不成钢，同埋教旧时咧香港嗰种打篮球教育文化咧，即系好中意闹人噶，啲队友又同。队友咧又系用闹去沟通嘅，真系好搞笑。你系咪都系咁成长 ，Rason？ 我想问一下。 我就都唔系嘅，我哋啲教练都对我几好嘅， 系咪啊？ 都抱出鼓励性多少少 啊？咁 有时有啲骨咁解啫。 好啦好啦，咁啊，往后时间再请你同我哋倾下篮球 game， 咁啊，下个礼拜再倾过好嘛？唔该晒 ，Rason， 拜拜。 拜。 Down inside of me, something I can. 钟哥早晨， 小白咁好口啊， 朝朝做节目都会讲早晨噶嘛。 钟哥有优惠着数介绍俾你啊， 阿欧咁好嘅， 日日喺节目都会有优惠着数同大家分享噶啦。 仲有唔同资讯，充满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又是时候跟大家讲一下一些财经术语，今日讲一下沪港通，全称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所以这么长的名字大家都会缩减来讲，叫它沪港通。在2014年11月17号开通的，是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沪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的机制试点。数数手指，下年就是2024年了，即是沪港通都差不多十年了。看来这个政策都可以帮助到香港的大市成交的，看看往后还有没有新的政策出台，加速香港和中国更加多的交易往来。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欧。 过上天远飞，只好放低你，不加结你的别离。我那天忘影后未可好好处理，只好不再看不理，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已相隔多年，仍然自己放下了，其实一早住了气，直到无人记起，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对比，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臂，别再勾起会唱荡气，但我偏偏无道理又偷偷叹气。在飞斗留此地，不需要凄美，只需要挽手便到地，我与他和谐地，即使走到绝地，很多心愿只可以交给你，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相隔多年仍然自己放下了，还是要一再躲避，直到长埋不起，往日记忆通通处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像游戏会唱荡气，但我偏偏无道理又想起了你。我密码记着你的日期，我共你当天怎一起，当所有岁月能忘记，还有那些可以留起，往日记忆通通串起， 但我偏偏无道理变悲伤。我要你。 连诗雅的作品他不是你，不过呢啊，现实生活的他呢是幸福的，是开心的，咁啊成为了这个准陈太啦，咁啊同阿 Lago 啊影婚纱相啦，开心啊吓，咁啊嚟紧啊步入教堂开开心心啦，咁啊系啦，有机会再同大家 update 下啦，好。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嚟啦，追踪三十一啊，讲翻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有咩好节目睇先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刘畅啦，早晨畅， 早晨 ，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系交俾船仔问下你港台有咩睇哇？ 系咯，而家7:30咧，系咪有铿锵集啊？ 啊，心水清啊，船仔嗱，每个星期四晚7:30都有铿锵集，咁啊，今集嘅主题咧，即系全香港大部分人都要关心啊，就 系 有关呢个退休之后嘅生活啦， 系咁好重要。 是啊，咁啊，香港咧，即系随住咧人口日益老化嘛，咁啊，好多人啊，包括我啦，系啦，虽然未有女退休，都会开始关注咧，点样真系能够安享晚年啊？即系退咗休之后够唔够使咁话？咁啊，而家咧好大部分嘅香港打工仔咧，都有参加强积金计划嘅。 系啊， 咁啊，但系咧呢个强积金点样好好管理咧，未必个个识嘅。同埋啦，咁啊，而家市面上咧有好多唔少嘅财务计划，或者嗰啲所谓银发债券等等嘅选择啦。咁我哋應該點樣揀呢？大家又識唔識得揀呢？咁跟住呢節目呢都會搵嚟呢一啲朋友啊，即係一啲退咗休嘅朋友呢，佢哋發現呢退咗休之後呢可以重新投入職場，甚至乎呢即係去到商界嗰度發展，即係去創業咁話。咁究竟呢即係呢啲又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呢？咁今晚7:30鏗鏘集會同大家一一探討一下嘅。 我又想了解一個課題，重新投入職場使唔使再供返強積金呢？是不是好难答呢？ 是 不是好难答呢？我成日都想问的呢一个，等我找下啲基金经理答唔答到我啦吓。 系啦，咁之后8:00系咪都有港将嘅神队友啊？ 冇错，咁啊紧接去到夜晚8:00，呢个港将神队友继续咧，即系每一集都会专访一位香港嘅运动员啦，咁啊又认识下佢哋背后嗰啲所谓神队友，即系唔系真系打波或者跑步嗰啲队友啊，系佢哋背后嗰啲。醫療團隊啊、教練啊，甚至乎家人等等。咁、今集咧個主角咧就係、是、香港七人欖球隊啊嘅標誌人物個 icon 啊，姚錦成。咁大家有睇開香港七欖嘅話咧，都會見到咧，即係嗰個七欖隊嗰度咧，大部分都係可能係白人嘅朋友，當中得一位嘅啫，即係或者一兩位啦，你實會認到佢噶啦，就係、是、華人嘅猛將啊，姚錦成。咁阿成咧，即系为港队出战过，打过3屆亚运噶啦。最经典、最好成绩嗰届咧，就系2018年雅加达亚运，佢为咗香港咧夺得咗金牌。咁阿成喺场上面打逆风嘅，咁冲锋陷阵多咧，就自然受伤机会都多啊。咁就系啱啱讲嗰个金牌嗰次咧，之前冇几耐啊，佢就系一次意外嗰度受伤，佢谂住打唔到噶啦，即系打唔到亚运啦，好可惜。咁佢有幸咧得到佢背后嗰啲医疗团队嘅帮助，咁所以咧。佢好多謝嗰班醫療團隊啊，咁啊令到佢能夠及時可以好翻出戰亞運，最終攞到金牌。咁啊，今晚呢個8:00港將神隊友，大家一齊聽下佢呢個故仔啦。 咁啊提提大家啦，10:30仲有另一個節目咧，講飲講食嘅千城百味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住港台電視31啦。唔該曬暢，多謝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医疗卫生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接受访问时话：，内地旧年底面对新冠疫情高峰，医疗系统受到非常大挑战，但系最终还能够承受。早前取消隔离政策后，今年春节后疫情冇加剧。達到低流行穩定階段，民眾基本上生活回復正常，相信可以維持一段長時間，但目前仍需要留意會否有新變異病毒株。他說參考香港早前面對不同 Omicron 變異病毒分支流行，但沒有造成很大衝擊，加上現時疫苗、藥物和醫療資源已經到位， 相信日后内地即使有新一波疫情，亦都不会有太大影响。全球总体上已经走出疫情。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形容，中情局的未来取决于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的科技竞赛。伯恩斯在国会参议院出席听证会时指出，美中竞争的主要领域不限于科技革命，亦是情报工作未来的决定因素。在同一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中国政府可能利用影片分享程式 TikTok 控制数以百万计美国用户的数据，又指 TikTok 由中国拥有，存在安全隐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回应有关 TikTok 的问题时指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别国企业，敦促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及公平竞争原则，为各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和非歧视的环境。世界卫生组织以行为不当解除西太平洋区域主任郭西健的任命。世卫从2021年下半年起接获多宗对郭西健的指控，涉及种族歧视和言语霸凌等滥权行为。郭西健在去年8月起停职休假。世卫表示，根据世卫对滥权行为零容忍政策，对相关指控进行调查和审查，确认郭西健存在行为不当，经慎重考虑决定终止他的任命。有报道指，世卫执行委员会是在日内瓦召开两日特别会议后作出有关的决定，又指执委会在最后一刻仍然给予郭西健自行辞职的选项，但是遭到郭西健拒绝。执委会最后以13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解除任命的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92点，升了41点，总成交金额4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4点，跌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47.4，跌2.2。阿里巴巴86.15，升4毫；友邦保險85.35，升6毫；美團131.3，跌6毫；中國平安53.35，升1毫；京東集團181.5，升3.2；招商銀行40.75，跌0.5；比亞迪股份220.2，升2.8；京東健康56.6，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5，日元137.14，瑞士法郎0.941，加元1.381，人民幣6.954，英磅對美元1.184，歐元對美元1.055，澳元對美元0.65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日經平均指數報28626點，升了182點。港金報1700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0元。倫敦金每安司賣入1813.97美元，賣出1814.11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另外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城门隧道公路去返沙田方向近住美松苑，较早前都曾经有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喺隧道管内。睇返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红隧九龙 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车龙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而家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系车多，而家龙尾喺南昌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系慢车，而家龙尾喺香港文化博物馆。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系车多，龙尾泥围。封路情况，将军澳骏逸街由于路面下陷，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之间的路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要留意翻。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咧。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找捕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动漫声优歌手平野绫代表作有好多的，包括有《梁春公日的忧郁》、《七龙珠改》、《魔道少年》、《面包超人》等等。而歌曲方面，最近他演绎了中村祥子的名曲，来自动画主题音乐作品《Homesick Days》。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Homesick Days》。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谂紧乜嘢呢？有冇听过女人心海底针？男士一定听过，意思同字面一样，女性的思维男士完全没办法触摸到，就好像在大海捞一条针，完全没可能。反过来，女性亦会觉得男人不知想近物，应该做的不做，不应该做的做晒。 不同性别有不同思维模式。你可能会说互相了解同性别无关，是谈到就谈到，谈不到就谈不到。是的是的，我绝对认同。又有另一句，我不是你肚里边条虫，怎知你想什么。相识的人不一定可以沟通到，如果见到一些不相识的人的行为举止，很多时会出现一个问号，到底你想什么呢？最近有些劳碌，不知道忙什么，可能好像之前讲那句无事忙，明明没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忙，每日很多事情要处理，在这样的状态底下，哪有心神坐定定吃两餐？所以近排日日在快餐店买外卖。为什么要去快餐店？就是因为快。在快餐店买嘢，由排队到攞餐多过20秒都觉得慢。你可能又会说，而家好多快餐店可以用智能电话的程式落咗 order 先去攞都唔迟。呢样我当然知啦。我曾经试过喺一啲餐厅要用二维码点餐。唔知点解，通常呢啲应用程式唔系太方便顾客，搵呢样睇嗰样仲耐过睇餐牌。喺未能够完全适应到高科技点餐嘅时候，我都系会选择直接喺店铺买外卖。昨天在快餐店准备在收银处给钱，突然有位女士冲上来跟我说，不好意思啊先生，我有点赶。见她气罗气喘，当然让她先，然后她马上跟收银姐姐说，哪样东西最快？作为一间快餐店的收银，有人问哪种款式最快，应该怎么回答呢？话明快餐店应该样样都快啦。我看到收银姐姐露出一种迷茫的神情，定一定神之后话咧，样样都快。女顾客话：我真系好赶啊。收银姐姐答：咖喱饭啦。女顾客话：我唔系咁中意食咖喱。收银姐姐再讲：杂扒饭啦。女顾客谂咗两秒话：今日唔想食咁多肉啊。收银姐姐继续提供餐单：炸鱼柳都好快噶。女顾客皱一皱眉头，拧拧头，佢冇出声。跟住用咗大约20秒时间，将视线喺水牌度由左边望向右边，再由右边望返去左边。最后佢同收银姐姐讲啦，要腊肠蒸鸡饭。收银姐姐话蒸饭要等喎。女顾客话唔紧要啦。小姐，你唔系话好赶嘅咩？点解最后你拣个蒸饭呢？蒸饭、哦、要等、哦、既然你有时间，点解要我俾你叫先呢？呢一刻真系觉得我唔知佢谂紧乜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即使是远不能同我，即使空虚仍能找个折磨，即使分手了。要给你说祝福，好好表演坚强角色，轻轻走开线，男子汉魅力，即使委屈都绝不会再解释。就算伤得比你伤，离去亦不必勉强，至少给当作潇洒潇洒，给这世界去欣赏。衷心的赞赏，受了伤亦是平常，流泪那模样，谁又会原谅？不敢妄想，即使不忍，只能强忍，拖拖拉拉是男子汉的人，即使想哭想哭，得比女人伤心，怎么天生？ 想潇洒，给这个世界去欣赏。让你衷心的赞赏，受了伤亦是轻伤，流泪那模样，谁又会原谅？不敢妄想。 小白咁好口啊， 朝朝做节目都会讲早晨㗎嘛。 仲个有优惠着数介绍俾你啊。 阿欧咁好嘅。 日日喺节目都会有优惠着数同大家分享㗎啦。 仲有唔同资讯，充满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家 今日咧，鐘哥就有一個命題，就話：喂，不如講下啲你食過最難食嘅早餐啦。 未必一定最難食，可能係最特別咧，對於你嚟講，因為通常早餐咧，我嘅選擇得兩種，一係當然係中式、西式啊咁樣啊。中式咧最簡單，食碗粥，或者加個嗰啲油炸鬼，即係極其量係咁樣，或者炒面咁樣咧。咁如果係西式嘅，又係咧煎蛋咯，加腸仔定雞排嗰啲咁樣嘅啫嘛。你冇乜選擇 嘅 喎。 我早兩日咧就食咗一個都幾難食嘅，就係咧粟米粥。 粟米粥咪正路嘢嚟喎，粟米粥 好難食喎，我覺得本身個粥咧又 佢煮得唔好啫，係嘛？ 係咯，好似真係麻麻地喎，好少食到呢啲嘢噶啦嘛。 如果講起粥咧，咁你哋中意個粥底咧係比較嗰啲黏啲嗰啲啊，定還是即係稀嗰啲水嗰啲咁樣？ 黏啲好啲， 黏啲好啲， 黏啲好食好多。 粥應該食黏啲㗎， 綿密啲好食啲嘅。其實咁啊，但係 有啲人中意食粥咧，係中意真係反而係嗰啲粒粒飯咁樣，好似粒粒飯溝咗水咁樣。 嗰啲咧就潮州粥， 潮州粥咯， 有啲似潮州粥，其實兩種都好食喎。 係係。 即係如果你話潮州粥煮到好綿嘅話咧，我又唔中意食， 因為唔係嗰個風格， 唔係嗰個風格， 唔係個 style 啊嘛。係啊，咁啊睇下大家啦，即係行完青菜 各有所愛， 整翻個靚早餐，開展新嘅一日啦噃。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今日的飲食圖鑑咧，同各位就講講一個嘅餸，就係、是、一個叫老北京嘅餸啊。呢、這個餸好簡單嘅啫，煮起上嚟都好方便，就是、菜螃蟹。 哦， 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 我好中意食。 螃蟹就中意食嘅。 嚇， 菜螃蟹唔係蟹嚟嘅， 就唔知啦。 大蟹嚟 嘅，係啊，菜螃蟹即係雞蛋啊。咁啊，其實個做法都相當之簡單嘅啫。咁啊嗱，呢個咧就我有一次就同嗰啲叫做真係老北京嘅朋友咧見面，咁啊講開煮嘢食，佢就講咗呢個 recipe 俾我聽。佢話其實好簡單。但系咧最正宗嘅方法咧，佢就是咁做啦。咁啊好簡單，就用嗰啲姜末啊，嗰啲姜咧就磨完佢之後啦，跟住就加啲醋， 咁咧就兩個咧就 mix 埋佢，就搞。咁咧你先做咗一個嘅呢一個嘅芡先，然後咧你咧就再將另外再揾個盤，就將四你自己睇下個份量幾多啦，即係將適當嘅份量，最少都四隻噶啦雞蛋打落去，跟住搞，跟住就再落多少少嘅鹽入去，又再搞。好啦，咁你就已經咧就準備咗菜旁係最基本嘅一個一個嘅材料啦。好啦，然之後當你煮嘅時候咧。咁我就會主張翻咧用鍋嘅，因為呢個係即係傳統嘅中華料理，咁啊梗係用翻鍋去到整啦。咁個效果，我覺得真係比用 pan 咧會好啲嘅。 梗係啦，鍋氣夠啲。 係啦，鍋氣夠啦，仲用火喎。呢個咧，我覺得用電磁爐就慢啲，我都係要用火嘅。好啦，咁跟住你就喺個鍋嗰度咧，就先起起佢，落啲油上去。我自己咧，坦白講，我都偏向咧比較上多油嘅。我唔知係咪因為一煮呢一類嘅餸個感覺想會多油少少咧，就會發得好啲啊， 滑啲啊，同埋 係滑啲啊。咁你就起咗鍋之後咧，熱咗啦，跟住就再將嗰個蛋漿先放落去。咁你一路煮嘅時候咧，就同平時嗰啲叫煎蛋就好不一樣。我反而覺得咧，點樣去到令到聽眾更加容易明白咧，就有少少似咧，就係整呢一個嘅美式炒蛋。你不斷炒動佢嘅時候咧，就令到佢有一種咧好似稀嘅感覺，即係唔好炒到佢太結身，係啦，炒到佢稀稀地。跟住你炒你啲雞蛋好快熟嘅，跟住你炒幾下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將頭先個 sauce 咧倒埋入去。好啦，倒咗入去之後咧，再撈一撈，就已經等佢啲雞蛋唔好太熟嘅時候咧，就上碟。咁你就發覺咧，佢就可以整到咧好啲雞蛋打到好幼細、好滑，而且咧就冇乜鞋口嘅感覺。咁佢話呢個咧都好多即係叫做老北京嘅朋友咧，喜歡食呢一個即係簡單嘅菜螃蟹菜式噶。 咁會唔會使唔使即係如果真係地道老北京，使唔使加兩嚿西蘭花㗎？因為通常啲菜螃蟹旁邊咧都有放兩嚿西蘭花喺度俾你。 下次又見啲老師傅問一問佢先。 我的享乐时代，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个新嘅 terms 啊，叫做精神辞职啊，或者系无声离职啊， 冇啊。 系啦，具体嚟讲咧，有啲特别，即系第一次听我都，佢就系话咧，就好似每做一件事咧，都好似做紧 last day 咁样，我就系做一个交接嘅工作嘅啫。嗱，具体表现啊， 即 系 点啊？日日翻工，第一日翻工咧都系我今日做嘅 嘢。好似系 last day 咁样，系啦，个具体表现咧就系、是、嗱，我只求无过嘅啫，系啦， 不求有功啊， 系啊，又不求有功，六十分得噶啦，系啦，咁又唔系自己做嘅嘢，即系唔系我工作范围嘅嘢咧，我就一定唔做啦。阿老细话我咧。咁我又左耳入右耳出啦， 消极、哦。 我介绍啲人俾你识啊， 系啦， 佢哋奉行紧呢一个， 几得意噶，其实 咩啊？无声离职啊， 系啊，无声离职啊，又唔想升职加人工啊，然后又将生活同埋工作分得好开啊，我放咗工之后就一定唔会听公司嘅电话啊，呢啲系啦，咁就。但系我又覺得又唔算係極致嘅躺平咯，佢又唔係唔做嘢嘅，純粹就係做六十分咯。咁佢又唔會話我想搏升職，好搶逼自己。 哦、即係同飲食有關啊！如果係飲食健康點啊？即係食七成飽啊嘛。 啊 係 啊， 健康啊嘛， 食得太飽又唔得喎。 咁做嘢點啊？六成 係啊，六成 七成， 我就係健康啊！咁樣諗法啊？ 我幾得意喎，但係、啊、但我真係唔會咁樣做咯。係、我覺得好，我冇理由咁後生就咁消極嘅話，應該搏。 唔係，但係如果你聽落，佢呢個又唔係話消極喎。佢直頭係一種態度喎。 哦，即係嗰種。 即係佢未知去到消極。 係又未去到消極，佢都會做嘢嘅。 係咯。 但係有少少唔知啊！我通常咧，即係我有啲，我成日會俾人鬧咯。我之前做 intern 咧冇嘢做，有時有啲位咧冇嘢做咧，咁我坐喺公司咧，啲人咪辦公嘅可以，咁我又唔辦嘅。我咧就走去，真系走去問人咯。我就問我上司啊，其實咧，我見到你哋最近唔知邊度邊度有啲忙，可以幫手㗎咁樣。但我又覺得即啲人就話，其實你有冇自己覺得自己有啲蠢啊？明明唔使做 嘅。哦，咁唔係啊，其實積極嘅態度咧，我自己覺得喺職場上，任何年代、任何年紀咧，都係啱用嘅。即係你如果係一啲年紀大啲嘅或者經驗好足夠嘅朋友咧，佢仍然每事問啊，即係當然唔係好煩嘅，就每事問啊。即係遇到問題，大家會討論啊，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咦呢、這个人好虚心、啊。 正所谓人老精鬼老灵啊，去到我哋呢啲年纪咧，我就会将正话小白讲嗰、那个咧，咩任何地方都啱用呢句咧，我会加以调节嘅。系啊，要拣啊，要拣系乜嘢机构，拣乜嘢老细，你先至好做呢一样嘢。因为如果嗰间机构本身个文化，又或者嗰个老细本身。 都係咁嘅，你就真係要跟住佢行。 咦，係喎， 佢就如果你出聲咧，佢就會覺得你係咪多事啊？你想做多啲嘢，你做多啲嘢，即係要我做多啲嘢嗰種 喜浪啊， 係啊， 哦，係咪博升職啊？ 係啊，可能佢唔係咁諗嘅喎。咁如果係佢唔係咁諗咧，你就唔好有自己另一種諗法。除非你轉老細，或者轉公司， 轉公司，係 啊， 即係自己轉公司咁樣。 係啊，係啊。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咁都係斬搞 嘅 啫。 係，而家係咪好多年輕人其實都會用呢種方法嘅咧？即係成日都話有躺平又剩好多呢啲 terms 可能覺得個升職個機會或者加人工個機會冇咁高，或者係而家都講求 work life balance 嘅， 呢個先係 都唔想即係咁扯做嘢咁樣。 咁我成日覺得咧，即係有時候話加人工 click crack 嗰啲咁樣，唔好，应该要嘅，但我永远都会调翻转头问一句先，你值唔值啊？你值唔值先？ 系、系啊，其实好多年轻人咧，唔系净系标榜年轻人，即系好多人打工嘅时候咧，系啦，任何人打工咧都应该睇自己个所攞到嗰个薪金啊，同自己嘅付出过唔过到自己嗰关先。呢个我觉得好紧要。咁当然又唔系话自己求其就苦碌过骨嗰只心态啦。 我好怕听嘅一句说话嘅，即系话。咁少钱唔做俾多啲钱咪做囉。跟住我成日諗啦，咁俾多啲钱你咪做到呢？即係佢成日呢成日话咁少钱唔做㗎嘛，咁佢背后嘅意思即係话我做到㗎，係因为钱嘅问题我唔做啫。咁我成日就话，咁你做到我自然会俾呢啲钱你啦。咁我唔俾呢啲钱你，即係你未俾我睇到你做到囉。咁即係呢个又係另一个大家可以諗下嘅。 呢个係好深嘅哲學。 係呀，呢个都係最近我先学到囉。即係你人哋如果你真係想老細加你人工嘅，宁愿係你做突咗出嚟，俾人见到啊其实你做到㗎，我係值呢个钱。咁其实老细先会升你职囉。我都係，所以我就话不如主动啲做下嘢啦。 係呀，好好喎。后生仔又主动啲做下嘢嘅心态非常紧要喎。 系啊， 唔好怕蚀底。 我又唔系咁中意做嘢，你对住我就唔好咁样啦。你做多啲嘢，即系要我做多啲嘢。 大家一齐做咯。好简单啫嘛呢啲，咁几好啊！其实如果而家后生仔都有呢啲心态嘅话咧，其实即系证明下一代咧，佢哋嘅谂法就系、是，我做多啲，千祈唔好怕蚀底。 不过正话阿船仔讲呢个咧，即系无声离职又好啊，或者精神离职又好啊，即系一啲好新嘅嘢。咁其实话呢啲新嘅叫做喺工作上或者生活上嘅睇法咧。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变化嘅，而且 多派系啊， 多派系好似越嚟越同埋越嚟越小众咁样啦。你呢一几个咧，我中意咁样；你嗰几个咧，我中意咁样。同以前咧，成个气氛都系做紧同一样嘢，真系唔同晒。 佢啲分支都好犀利。但总之讲一句就系、是，如果大家出嚟做嘢嘅，即系都攞个心出嚟，或者将心比己。你系老板嘅，会想个员工点？咁如果你系员工嘅，你做老板应该系点咯？ 最紧要自己想做。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